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又快活，听日就系周末，小张张喺度。 大家好，我系小瑞。 大家好，我系精神强啊！我精神强过你哋， 用过啦，咩？ 我知啊，你小张张嘅日日 up 啦。 但你精神人都唔精神，系你嗰种精神， 太精神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啊。 又系嘅，你啱嘅。 喂，来吧。 星影一样好啦嘅节目，等住大家今日有校长嚟。 天气好好啊！ 天气好咩？ 天气好唔系 啊，落雨啊！ 系啊，你喺边度嚟噶？喺非洲嚟。 你睇下前面，你睇下样，疏云啊， 系 有几阵骤雨啊，傻！ 天气好。早上十点搭三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77%嘅。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听下两位小强吓。一间短暂时间得阳光嘅，吹缓缓清劲至和缓嘅东南风。未来数天大致多云，有骤雨嘅。Have fun 啊 ！Cindy Lauper 呢一首歌开始我哋三小时约会。我哋嘅节目噶啦吓，咪坐咗喺度，边日间会校长嚟啦，会阿潮潮嚟啦，车路的士啦，咁 车路的士梗系关佢事啦， 系关事，亦都关大家事。有车上，即系每一天马路上面咧，除咗人有车啦吓，咁好多嘢咧都可能会牵涉大家嘅。 仲有点唱？ 冇啊，仲有 十一点钟，各位开单，我哋1872388，1872388，我哋嘅生意靠你啦。 系啦， 即系咪肥妈翻工咧？ 系唔系肥妈都应该要打嚟嘅？大家开心啊嘛， 系啊，冇错。 啱啱先放完复活节假，清明节。 唔好因为肥妈，因为肥马都得啊，因为肥马喺度。好啦，咁咧网上睇到嘅题目咧，嗱，我想问大家真实地回答一下。你买过？ 我次次回答都是真实的。 系啊，我几时有打噶？ 我都再 confirm 下啫。你买过？你个即系有冇买过一啲买嘅时候，嗰形容好好嘅，嗰人佢形容脑内一阵热啊，即系一种翻腾，好想要呢一样嘢。买完之后咧系冇用嘅，或者自己唔用嘅，或者只系用咗一次两次嘅。咁我睇下啦，个网上好多人啦，有啲人又话每个人屋企总有一把风尘嘅吉他。系，我心谂我都有喎。每个人屋企总有一啲咧，唔知乜机物机，咪榨汁机啊，多士炉啊，面包机啊呢啲咁嘢啦。咁另外啲人话，总有一啲咧，美容用品或者系啲健康食品。 咁啊，嗱，头先我哋讲咗几样嘢嘅话，有冇啊？好唔好？我哋做一个少少嘅，系啦，少少嘅一个系咯。我哋好啦，首先嘅就系讲紧嘅就系风尘嘅吉他，有冇？请举手。 我有三把， 我有 Ukulele， 我有两， 你一定有啦。OK， 我有一 个 风尘嘅口琴仔。 总之 musical instrument 啦，有乐器， 曾经我觉得 风尘嘅乐器，请举手。 有， 但我想问，三比三口琴咧，你有冇真正学过啊？ 有， 因为口琴人哋话易，但易得嚟，你都要学噶嘛， 要练噶嘛， 要吸噶嘛， 要练习， 要 吸吹， 要吸吹吸。 O K， 喂，咁你有冇学啊？ 有，我有啊。 咁你识唔识吹？ 咁你识唔识吹噶？ 我吹过生日歌。 咁点解要吹口琴啊？ 因为嗰阵时， 因为阿黄沾先生， 唔系， 因为我哋节目， 你总有一啲嘢 啦， 节目需要，嗰次你想表演， 嗰次你专登买噶， 系啊，好靓啊口琴， 你买好多嘢，但系完全冇用过， 啊口琴啫， 封尘咗，吹咗一次， 好啦， 都冇封尘，我有个袋仔入住。 第二样头先话咩话？ 系第二样咧就系健康或者系嗰啲叫做保健嘅食品。 O K， 好冇有冇好有嘅话，请举手，举手，嗱，全部都有， 系啊， 全部都有。 有中药添，汤包啊，嗰啲 过晒期噶啦， 中西都有。 你有冇试过就系有一轮咧，你会好想食食嗰样嘢，系啦，即系可能嗰一轮我好关注嘅就食眼嘅，跟住你咪食好多，跟住食完一轮之后就又想食第二啲嘢，只脚又开始冇乜力 啦， 系啦，跟住又补脑啊，跟住又补肝啊，跟住又唔知护乜护物啦，跟住你会发觉嘅就系，之前最初嘅时候你想做嗰样嘢咧，就食咗一半之后摆埋一边。 系啊，有啊， 我琴日先至揾咗一樽咁嘅嘢出嚟。 咩嚟噶？补咩啊？ 鬼死啊！就係減肥啊， 係 啊，減肥，我而家唔使啦，我而家唔使啦， 係 啊，就係咁樣咯。跟住就食咗一半咧，擺咗喺度嘅就唔記得咗啦。原來已經忘記得一乾二淨嘅， 冇錯。 但係咧，我幫自己解脱嘅原因就係我食咗一段時間，我又唔覺得有咩特別嘅唔同。我唔食一段時間，我又唔覺得有咩唔同。咁既然食又冇咩唔同，唔食有咩唔同，咁做咩仲要食咧？即係我咁樣同自己講，係咪先？ 咁可能你食錯嘢啦。如果係咁，即係佢冇效啊嘛。 其實咧，我屋企有幾樽咧，即係好好嘅，我家姐俾我嘅。其實咧，佢係點樣咧？係針對某一個年紀，例如話 50 plus 咁樣。佢又冇話針對咩。總之咧，你呢個年紀之後啦，佢好聰明，佢殺曬嘅。無論你係腳軟腳震咩都好啦，你眼明咩都好啦。總之你 50 plus 咧，你食佢冇死啦咁樣，咁 唔使錢你梗係食啦， 係啊，梗食啦， 係咪家姐俾你？ 唔係咯，你咪虛零嗰時其實得48啊，咁咪唔啱咯。 所以咪冇效咯。 你哋冇試過，你哋冇試過呢啲， 唔 係有啦。 但係我唔會食完之後，我覺得冇嘢咧。我食完之後，我真係覺得係有幫助， 咁你 唔繼續食咗。我有繼續食啊！ 哦，即係而家都有食嘅。 我頭先我話我就係你冇留心聽我講，我講緊嘅就唔係。我都冇讲过，我讲到话我减肥嗰啲系啦，嗰啲减肥嗰啲代餐。咁我而家就已经就食完一段时间嘅啫，我已经到咗我自己理想嘅体重，所以我就摆低咗，我就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琴日我真系执呢啲嘢嘅时候，我发觉嘅就系话原来有半包系开咗摆咗喺度，好核突，咁我就即刻掉啦，梗系 要掉啦， 系啊。咁至于你讲紧嗰啲咩，即系咩货女人啊，货男人啊，总之乜嘢都有嘅，即系维他命又有。B 集又有，唔知咩 DHA 又有 ，DHA 又有，咁嗰啲咧我就真系有食嘅，因为我有食咗之后，我真系发觉嘅就系成个人都精神咗好多。 啊，精神， 真 系真 系嘅，你 feel 到嘅，成个人活力充沛嘅咁样咯。 好似行出门口都咩？ 你有冇食啊？ 有嘅 有，要补充啊，因为我哋嘅膳食系一定唔会够足够晒我哋自己嘅，应该需要有嘅营养嘅，所以我觉得冇坏。 继续努力哦，下一个咧就系一啲电子产，唔系电子产品，即系电器，应该咁讲，就系啲咩？ 机啊，咩机啊，制汁机啊，唔得豆浆机啊， 豆浆机有冇？请举手。 冇，我冇， 我抌咗啦。我以前有。 吓，抌啊！ 最初最初嘅时候咧，系第一代嘅豆浆机，你磨少少豆浆做半日。我好記得嘅嗰陣時候係因為有某個朋友係做一個代言人，咁所以咧我就為咗要支持佢，係啦，咁我就買啦，買咗翻屋企之後咧，就當然冇問啦。咁你哇，真係好熱血， 滿腔熱血， 好似好健康，有冇即刻換件白色 T 恤啦，藍色牛仔褲啊？ 咁跟住我就走去就係話買豆啦，買水啦，咪買咗最靚嘅礦泉水啦，咁啊翻嚟就自己喺度整啦。跟住我哇，我真係唔知道，跟住一攞去整，咦點解得滴兩粒嘅？跟住一路滴兩滴嘅，搞完入一杯正常。嘅一個即係我哋普通嘅嘅嘅一個水杯咁大嘅一個嘢啦，佢搞咗半日啦。 哇！ 係咁磨，係咁磨，係咁磨，係咁磨，唔知。但係總之嘅就係哇，搞咗好耐。我心諗喂，有冇搞錯啊？但係佢哋係唔會同你講噶嘛。係啊，咁啊買咗翻嚟之後，你覺得哇中伏，咁跟住我就擺埋一邊啦。 就搞咗一次， 跟住就抌咗啦。系啊，搞咗一次咁大把。 我搅拌机买咗啦， 搅拌机有啦，应该。 搅拌机应该有用啦。 下边几块刀，唔系我搅一次唔搞佢啦，我都费事搞 啊，因为要洗又要浸。 系啊，我自己切啦，系啦。 我发觉咧好多 用自己把口。 系啊， 好多乜 真空煲又买过啦。 真空有。 系啊，谂住哇，朝头早就摆晒啲嘢落去，夜晚翻嚟嚟 汤。 咪咯， 系咯，又快喎。 咁但系点解唔用咧？后来 梗系难啦，一个字。 但真空煲真系 work 噶， 系啊，我知啊， 讲煲粥好好噶。 我仲要有一份啊，星期一咩汤，星期二咩汤 menu 啊， 我都有、啊。 我睇埋啦，好啦，礼拜一开始啦。 冇错，煲咗两日之后就冇煲啦，系嘛？真空煲有 嘅。嗱，另外一样嘢咧，嗱，首先另外一篇文章佢有五样最多人买完好少用或者好快唔用嘅嘢。咁呢个咧，我反而觉得有啲未必啦。嗱，第一个咧，佢就话一啲。同游戏有关嘅，你以前有冇买过一啲所谓 VR 嗰啲咧？即系对住个电视机又踩单车啊！ 因为我觉得成件事好傻。 系啊，冇。系啊，又话运动啊， 成件事好傻。系啊， 系啊，射箭啊，又踩单车，好多种。点 解要咁咧？系嘛？ 即系你谂下，当我唔睇个电视，然后睇住个傻佬咁样样。 系啊， 傻。 系啊，跟住扑扑。 哦，原来你都冇玩过， 唔知有冇换翻条短，你换翻条短裤打 噶，咁又唔系。但系咧，我即系 有人话 work 嘅，因为我有个朋友咧，我有一段时间冇见佢，跟住佢话俾佢听，我就话，诶，点解会瘦咗嘅？佢就话冇，我就系对住嗰个头先你讲嘅嗰个牌子唔讲啦。咁就喺屋企嘅就自己做瑜伽，嗰阵时已经有噶啦。咁佢就话真系 work 嘅，咁佢就话佢真系佢 OK 就做到咯。咁我会觉得其实你都要做咯，但系我系会觉得就成件事，我觉得好，我唔想讲个字，我冇买过， 系啊， 完全对我嚟讲系冇吸引力添嘅，你系咪？我谂都冇谂过， 我觉得好傻啊！我自己不如对 住 幅墙咁啊，自己 系啦，冇错， 求求我都接到啊！ 佢有啲模拟嘅图画啦，嗰啲图片，咪嗰啲叫 video 出现噶嘛，即系会令你投入嘅。算啦，嗱，总之你话买咗会后悔，第一样嘢咧，佢话各种同游戏有关嘅，咁提咗一啲游戏嘅名啦，唔讲啦，即系总之打机嘅嘢啦，无论系模拟嘅赛车又好乜都好啦。另外第四样嘢咧就系奢侈品，一啲你觉得哇买咩叫贵买平用啊咁样，但系你买之后咧，你可能会唔舍得用啦，或者咧唔会成日用啦，或者嗰样嘢根本唔实用啦咁样。 唔会，奢侈品有冇？好举手有冇？有。 我冇乜奢侈品。 冇奢侈品，奢侈品系代表啲咩？譬如可能有个好贵嘅包，咁你谂住嘅就 系 用一世。 系啦， 包我试过用两下摆埋一边啦，然后 贵嘅包包，真系贵嘅包包。 咁点解唔买两下？点解 咧？ 唔係覺得唔好睇， 不切實際係咪？好嗱，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話咧，哇！嗰陣時候應該大家都會知嘅，有一個好貴嘅包包，但係咧亦都好傻嘅，因為咧成個包包個咧，你淨係乜都唔需要擺嘅話，已經好重噶啦，因為佢有一個好大個嘅鎖， 係啊， 嗰個係 C 字頭嘅。我一講嘅話，我諗相信有好多女仔都應該係中過伏嘅，因為佢超級有型。咁跟住我就買咗之後啦，咁跟住哇好貴喎，買咗啦，連埋嗰把鎖啦，鎖埋一齊啦。咁跟住咧就係擺少少嘢落去，就嗰時都未有呢啲咁嘅手機啊，即係你淨係擺個少少嘅銀包落去嘅話，你哇好重啊，黐線千斤重啊！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諗下我用咗兩次，咁跟住我就已經擺低咗。 你換個鎖 啊？賣咗佢唔得㗎， 你鎖鎖鋪嗰度。 嗰個鎖如果你唔帶嗰個鎖嘅話咧，係成個包包。 包括就係直頭係扣咗九十分嘅。 哦，係 啊， 咁 所以佢真係好傻嗰件事，冇啊，唔得啊呢個。 講起包包咧，阿馬超雲以前有冇一段時間用過詹士邦箱啊？你知唔知邊啲啊？ 有銀色嗰個啊嘛， 翻工嗰啲咧， 我有啊， 撞到雨曬 啊，係啊，咩用咗兩次唔用啦，太重， 好重，同埋四四方方咁樣咧。 我嗰個圓邊嘅都幾好睇嘅，但係薄好薄嘅，其實你裝得唔多嘢。 點解要咁咧？ 型咯，嗰時 I T 啊嘛， 以為自己係詹士邦係嘛？ 唔係，我以為自己係 I T 人嘅， 好 I T 人㗎，係啊， 好 I T 㗎，剪到個六軍頭啊！嗰時 係我好難想像你做乜嘢，我都唔覺得可以入型入格。唔係，但係真係買個希望嘅啫。係 啊，嗱，我禮拜一睇下揾唔揾到大媽媽嚟， 唔使。 嗱，佢仲有幾樣嘢嘅，我挑佢最第一個，最第一位，最多人覺得後悔就係一啲同運動有關嘅用品， 單車機， 因為運動呢一樣嘢咧，你。覺得自己會做就買咗好多配套，無論係衫又好鞋又好，即係球拍又好乜都好啦。但係你多數都唔會做好耐嘅。 係，我請舉手有冇？ 有。 你買過啲乜嘢？ 我去年買咗對啞鈴，我唔知你記唔記得。 几多磅啊？ 你买了太多嘢，仲应承我你太多嘢。 我唔记得几多磅啦。嗰个系 咁又重定轻定？ 梗系重啦。我拎翻屋企啊！我一路觉得 已经好后悔啊。 跟住你知唔知我点样抌啊？ 我唔知你点抌、啊。 佢又好重噶，佢真系比较重啊。唔系啊，佢圆形嘅，我一路攞出门口咧踢佢。踢个垃圾房啦，因为转啫嘛， 攞都费事啊， 攞费事攞啊， 咁个垃圾房咪要同你拎咯， 唔系我摆咗喺度，即系 俾垃圾房做件衫， 要就要啦， 系啊， 点解你唔送俾人咧？ 系咯，唔送俾人， 唔系啊，当你。 你连几多磅都唔知道，其实我真系觉得你个决心有几大咧？ 六十磅，六十磅， 六七磅， 六七磅有几重啊？ 六七磅唔系 六七磅 几 重 啊？ 分分钟一个背囊都唔止六七磅啦。 唔系啊，因为当你想做运动咧，你又唔懒，真系懒。跟住有人话：，诶、欸，你使唔使买啊？攞个水樽就得啦。 唔得噶，唔得噶， 梗系唔得啦， 唔得。 你一定要用嗰啲器材啊。 你通常人哋咁样劝你嘅时候咧，你有一句说话就会出嚟嘅，就系、是、公欲善其事，先利其器，系咪？你自己脑里面就会谂啦。当我买咗呢个哑铃之后，我就会做噶啦。买咗呢条瑜伽裤，我就会做瑜伽噶啦。傻啦，系会做嘅，就 系 你着条外裤，你都会做。妈妈， 同意啊。 真系激鬼死。 嗰啲 鞋 我都买过啦。 有啦。 有啊， 有啊，我都系嘅，即系有一段时间好热衷嘅时候咧，哇，买咗好多块，其实你用嚟用去得嗰两块。 嗯， 我终于有一次拆开嚟啦，因为卷住嘅，摊唔到硬晒， 黐埋咗啊嘛，系咪？ 硬晒啊！ 你谂下几惨咧？佢由 嗰个瑜伽 垫由你买咗之后翻屋企嗰阵，佢从来都冇摊直过。 系啊，佢想躺平都冇得躺平， 一路都绑住挛埋，猪肠 都好似条肠粉咁样挛咗。 直至你解开已经硬化咗啦，系嘛？僵而 系咪叫 desperate yoga ma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男子确诊后疱疹病毒，他曾经在金山郊野公园被猴子袭击受伤，渔护署表示关注。高级动物护理主任石仲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呼吁市民切勿在见到猴子的时候进食，或者手持装有食物的胶袋，以免令到猴子误会有人喂饲。另外，亦都要避免与猴子四目交头，因为有关行为会被视为挑衅。如果与猴子接触，要以清水或者碱液洗净。有伤口要尽快报警同求医。石仲堂话：过去三年检控非法喂饲猴子的个案由66至到196宗，处方亦都有加强相关的宣传工作。渔护署由2007年起委托海洋公园保育基金为猴子进行避孕同埋绝育手术，至今已经为超过1900只猴子绝育。估計佔總數七成，期望到2028年猴群數目進一步降低，絕育率達到八成。 政府早前主动撤回沙田 T 四主干路工程近72亿元嘅拨款申请。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解释，2006年时项目嘅股价11亿元属于初步预算，并未涉及详细设计，现时嘅方案难度较高，包括将高架天桥变作隧道、增设单车径、行人路等。他透露，拨款申请的文件经润色之后，将会在短时间内再提交财委会，如果获批准，将会即时动工，施工期大约6年。对于有建议指应该集中资源兴建沙田绕道，并且将大老山公路 T 六桥扩阔工程，增建往九龙方向的支路，令到马鞍山车辆无需经沙田区前往青沙公路和城门隧道。林世雄认为是误解，指出沙田绕道建成之后，车流仍然会驶经沙田市中心，只是早点将车流带落大埔公路沙田段，无助减少那个路段的车流。他期望沙田绕道落成之后，可与 T 四主干路起互补作用。台湾花莲7.2级地震之后严重倾斜的天王星大楼，当局今日起进行清拆。工作人员朝早已经在场准备，拜祭仪式完成之后，清拆工程随即展开，估计1个星期内可以完成。大楼内有一名女住户在地震期间死亡，当局要对大楼进行检查，了解大楼倾倒原因，以及了解兴建及牌照核准过程有没有问题，昨日已经完成所有勘察检验。至于花莲另一栋在地震之后局部倒冧的大楼，由于未有死亡个案，建筑物已经开始清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77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297.8亿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4跌2蚊，友邦保险53.5升5毫，盈富基金16.8跌1.4，阿里巴巴69.4跌9.5，汇丰控股62.75升1.35。恒生中国企业58.6跌8.2，美团97.55跌1.4，小米集团15.2跌3.4，建设银行4.78跌4仙，比亚迪股份197.1跌1.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1.2，瑞士法郎0.903，加元1.358，人民币7.252。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8812点，跌960点。港金报211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73.07美元，卖出227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隧道方面啦，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都系畅通，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咁较早前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繁忙时间下层就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咁而家下层就已经系关闭咗啊，咁啊揸车朋友可以用翻上层。咁另外土瓜湾嘅北帝街由于有水务工程啦，北帝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码头角度嘅慢线封咗，咁主要咧就影响咗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码头角度右转入去北帝街啊！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码头角度右转入去北帝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来回啦，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回忆的半分钟， 云浩影， 那个冬天静静。 思维陈忠泽， 其实谁喜欢都伟人，拿起刀手再震，然而爱太深或会令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嘅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嘅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喺平坦坚固嘅地面，喺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我想问大家两位朋友啦，吓小群啊 ，Sarah 啦，咁你坐飞机，你都有坐经济舱啦。虽然我知你哋都好嘅吓，银包有水，咁但经济舱有时都会坐下啦。 乜嘢啊？ 经济舱 唔想，我唔想。 得，小姐， 咪咯。 喂，经济舱， 你唔系嘅， 一啲都唔好笑。佢呢啲直情係吃不到 得 葡萄， 講完啦，呢個唔係主題，唔好坐重點， 唔 好坐 重 點。好，咁我想問你哋 校長喺度啊，你唔好亂噏無謂啊。 校長， 告俾老師聽。 我想問你哋啦，嗱呢一樣嘢咧，有人話係，有啲人話唔係，咁咧就有個網民咧就。喺網上討論啦，我覺得嗱，佢個經濟艙嗱，佢因為商務咧或者嗰啲比較闊落嘅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嘅。佢前面嗰個人嗰次佢坐飛機咧，將個凳挨到最後， 係啊， 佢覺得呢啲人好自私，佢咁講喎。咁、當然啦，就有兩極嘅講法，有啲人就係啦，人哋又咁嘅設計唔得你要用噶嘛，你明明知道經濟艙咁逼，咁人哋後表辛苦嘛，你壓曬落嚟咁樣睇電視又睇唔到，食嘢又好難食。嗱，不過食嘢其實應該抬翻起㗎，理論上嗰、那個叫、 啊、 飛機艙裏面嘅禮貌，食嘢時間應該係全部嗰啲擁翻正嘅。 電視嗰啲拉出嚟㗎嘛，佢唔係打側個頭裝啊嘛， 唔係佢成 日褪低自己。 有啲都会噶，歪即系佢挨低咗之后咧，系歪咗噶，睇得好辛苦噶。 拉住 系啊， 咁你咪同佢讲 啊。 系啦，咁但系亦都有网民话：，喂，唔系，我觉得咧呢个人哋嘅权利嚟噶，既然有咁嘅设计，挨得后，咁我挨有咩问题咧？ 你都有呢个权利同佢讲啊。 重点就系呢一样嘅，你点睇啊？即系如果你前面嗰挨到最后， 拍 佢咯，系啊， 礼貌啲咯。 嗱，食嘢我觉得你就大条道理同佢讲噶啦，因为其实若果唔系嘅话，你咪叫我空姐同佢讲咯，系咪啊？食嘢就一定系要全部人都拍晒落去嘅，同埋嘅就 系 话应该系拍翻上去你正常嘅嗰个位置嘅。仲有就系要起飞或者系要降落嘅时候 都要。 就算是的话他们都会跟你讲的了。但是问题是在非长途的时候的话、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不是很舒服你就拍下他跟他讲咯。因为你有用你的权利之外的话我都有我自己的权利的嘛。 啊、 我的权利就是我都可以我都要看电视的嘛。 是啊。 那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他坚持呢他说我是这样的啦。 那你不是叫空姐 是啊飞机的人处理。 我觉得这件事呢 叫空姐处理。 是啊 非常途中呢他真的有权是挨到最后。 我不是说他没权啦、那他有权使用他的权力我都有权使用我自己的权力的嘛。 因为机即係嗰啲 經濟艙， 係啊，嗰啲空中小姐咧，佢一定處理過無數呢啲嘢， 唔需要擔心。 佢用佢嘅方法去處理咯，係 啊， 係啊。 甚至乎嘅就係你唔使同佢講咯，你就係同空姐小姐同佢講嘅就係話，即係可唔可以同佢講聲啊咁樣？唔係，我真係覺得嘅就係同一件事，你用乜嘢態度，同埋用啲咩語氣咧，係會有天淵之別嘅。係啦，我唔會覺得呢一樣嘢係需要有啲咩，因為我諗每一個人都將心比己啫。到處係你啊，你咁樣都唔舒服啦，人哋係咪？ 嗱，呢個錯嘅示範就係，喂，起身。 是啦、或者喂搞错啊你 是 啊咁唔得定 唔 得 啦。但原来前面嗰个洋人我又唔知道你为乜 喎。 是 啦 是啦冇办法因为始终呢经济上有好多个即係有啲人觉得係比较唔鍾意嘅冇礼貌嘅行为啦呢、這个只係其中之一啦。例如呢佢话呢坐中间个人呢经常冇扶手嘅。如果你知中间三个人嗰啲呢中间嗰个係要冇扶手因为左右都挨我知啊因为中间嗰个人係共用㗎嘛。 是啊 是啊。咁如果两边嘅乘客都系啲比较即系肥胖啊、灰唔啊，咁、其实你好似等于咧就冇咗个扶手咁样， 你攞落佢只手度咯， 咁都冇办法噶， 系啦，咪协调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协调咯， 点解咧？ 系啊，每一次旅程有时 冇礼貌，边个冇礼貌啊？你意思系即系坐喺侧边嗰两个人冇， 即 系会觉 得侧边 嗰 两 个 好似好扮牙咁样？ 唔系，如果我坐侧边，你唔出声咁，我就摆咗喺度。 咁我觉得都系用翻头先你所讲啦，即系可以出声嘅， 可以啦， 吞吞得唔得咁样咯？ 但系我反而我唔知系咩女仔咧，有时候我真系好无奈地系坐咗中间嗰个位嘅时候，好多时候我自己都会即系。系啊，都会缩埋咯，尽量唔好即系影响到人咯。我谂系咪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态度嘅，就系如果喺一个咁有限嘅空间里面咧， 大家就一下， 你应该系要以他人方便为一个小小嘅依归咧，系嘛？有时就唔系反而要将自己嘅权力放到最大咧，系冇错。头先你所讲嘅所有嘅嘢嘅话，你做嘅话系冇人可以话，冇人可以话你嘅，因为好似嘅就 系 冇错，大家都系默认系能够咁样做嘅，但系冇人。要做你做到最尽噶嘛， 系 咪？系 啊， 是 啊 就系、是、咁。我唔会嘅，我会尽量就人。 有啲自私嘅，特别有啲男士咧，哇，咬开只脚坐咯，即系就算你坐巴士啊，都系咬开只脚。 啱啱啱啱，都唔使讲话坐飞机添啦。 喂，你做乜咬开只脚？ 你已经见到 个 人 做先啦，或者特登摆个袋喺侧边啊，坐巴士咧，全部都系单丁位啦，有一个人上咗嚟，大家都睇啊。唔好埋嚟我度，唔好埋嚟我度，摆个袋喺侧边咯。 系啊，好多呢啲人嘅， 好多真系好多。我行个方便冇乜所谓啊，嗬。坐一程车啫， 多啲帮人谂啦。有时坐巴士啊，我都会将个袋揽住先嘅。 你坐个巴士？ 我 几多年前？ 几耐之前啊？ 系啊， 咩？我唔可以坐巴士啊？ 可以。 你讲啊，你几时坐个巴士？ 边一号去边度到边度啊？ 我 系 好质疑你讲嘅嘢， 系啊，你唔讲好地地，你话坐火车，我都 OK， 坐巴士， 讲个火都嚟啊，苦都嚟，因为你讲呢样事太冇说服力系咪？ 我有坐巴士 啊，你， 我有坐巴士， 几时有坐巴士先得噶？ 你知唔知而家几钱啊？过海巴士啫，我净系问你过海巴士。 呢样嘢我都唔够你斗， 好多人都唔知啊，揸个八达通 do 嘅啫嘛。 唔系讲其他嘢，系讲你。 系啊， 你坐巴士 佢哋唔知我 care， 有佢 校長啊，咪欺凌我 啊！你自己趌個頭出嚟， 系啦， 求 真啊嘛，你又要包裝到自己， 我 係平民，我匿文， 我係有錯，我喺南區，坐喺中環。 哦，咁講啦，已經好耐之前嘅事啦， 係啦， 係做咗啲咩嘢咧？係自私嘅行為咧？ 摁腳，掹住前邊摁腳。 細路仔最 嗱，其實咧細路仔有一次咧，我係好 impress 嘅，因為咧後邊個小朋友真係好嘈，爬上爬落，爬上爬落，又踢啦，又嘈啦咁樣。跟住個媽媽喺即係降咗落之後咧，佢抬即身少少，身前少少，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小朋友有活躍症啊咁樣。佢同我 say sorry，我冇其實我 早啲講， 我冇要求佢去 say sorry 嘅，我唔知啊，可能佢 點解唔早啲講咧？ 咁主要 anyway， 點解要落機嘅時候先至講咧？ 但佢起碼有講咯，即係佢有講。 咁係，咁呢個係我反而我可能會就係未有呢件事發生之前嘅話，可能會講聲俾人聽。 係 啊，因為你有留意到係啦，咁其實就費事等佢已經忍到去到一個點嘅時候，先至發覺啊，原來我怪錯佢，其實。好辛苦啊！我覺得係咪你令到我好辛苦？ 如果真係飛機上面，亦都係有啲其他人唔受得呢啲咁嘅聲音，你會有好多拗叫咯。 我曾經睇過有一個嘅報道，喺度講緊嘅就係話有一個外國嘅媽咪啦，每一次佢搭飛機嘅時候咧，都一定會準備有一啲小嘅糖果，即係可能嘅就係帶十包八包呢咁嘅糖果。 周遭啊，啲小朋友。 咁佢唔係，咁佢就係話，如果咧即係有時嘅就係佢要帶小朋友咧要去川州過省，要搭飛機，好多時候咧佢自己嘅小朋友咧都好中意你。 哇！塞粒糖落去。 跟住咧，佢就會將佢就會將佢自己所擺嘅糖果嘅話咧，就會係派俾周圍附近坐嘅人，講聲俾佢知，我個 B B 係好中意咁喺度狂喊嘅，唔好意思啊，咁樣咯。 大家 如果你係咁嘅話，你唔會嬲得落啦啩？ 嬲唔落，真 係 嬲唔落， 係咪先？即係呢啲，我咪就係覺得你要從人哋嗰個設想係咪去諗一諗嘅話，如果你咁樣嘅話，我就會覺得會舒服咯。首先佢會同你講對唔住，係咪？我個 B B 喺度嘈，但係佢亦都準備咗一啲糖果，佢就希望你。笑纳唔好嬲， 好有心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咯。 喂，如果大人喺度咿哇鬼叫咧？ 大人点解要咿哇鬼叫啦？ 我想食糖。 唔系，但系摁脚摁脚，我真系觉得 系啊，唔 系 好差，好差，好差。 系啊， 同埋扭到嗰啲 volume， 即系嗰啲声太大声又好烦。 但 系 我又觉得摁脚嗰啲人，其实佢哋自己系唔知 嘅， 系唔知嘅。因为我就啱啱讲话，即系我去完内地啦，咁跟住我搭高铁啦，我坐喺隔篱嗰个人咧，佢就 系 咁样，佢听紧歌啊，所以佢第一时间佢喺度摁摁摁摁摁摁摁到咧，哇，真系 两米米坐你隔篱。 唔係，咁佢就喺度摁，我諗佢唔知咯。咁跟住收尾咧，我就同佢講聲，我就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唔好我摁只腳啊？跟住佢就覺得話，唔好意思，因為我聽緊一啲即係節拍好勁嘅歌，咁所以嘅就係我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咯。咁跟住佢就冇啦。 佢靚唔靚仔啊？ 唔靚仔。 咁咪由佢。 唔係呢個同佢靚唔靚仔 無 關 㗎。 係啦。 我以為有關，我以為。 佢有時都有呢樣嘢㗎嘛，係咪？佢話佢自己都唔知㗎，其實係啊，又或者佢。咁我啲佢戒咗噶啦，佢好啲噶啦。 我而家冇啦， 我而家啲黑毛， 唔知啊，而家啲歌会唔会有先？ 好， 摁下先。好啦，欢迎一个校长喺十一点就出现同你玩游戏。 校长已经好开心，我见到佢，系啊，喺我哋隔篱。 照晒啊！ 好啦，一阵一见。 惹かれた高木さえ今なら 名菜第一次，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坚持。曾经听过一句说话，佢话人由零岁到三十岁，呢三十年养成乜嘢习惯，你人生以后嘅日子就会走乜嘢嘅路。好多时候好习惯决定人生的成败，所以今年给自己最好的两个字就是坚持。坚持些什么呢？其实人生首先要坚持规律，规律不是对人生的约束，相反坚持规律作息会令自己成为一个态度成功的人。好多的名人成功的人都有坚持早起的习惯，早起可以让自己做更多的事，活得更松容，而不是每一日匆匆忙忙。早起是最经济实惠的自我提升方式，很多时候坚持早起是第一步。随着早起这个行为改变的，还有自己做事和生活的态度。这样的人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的时候，都能够好好面对和处理。第二样东西，坚持思考。活着人是不可以停低不思考的，如果每一日浑浑噩噩，什么都不懂想的，无所事事，迟早会成为一个行尸走肉。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每一日每个人都是匆匆赶路，每日都有新的追求、新的欲望，很容易失去自己的初心，跌入欲望的漩涡的。所以人一定要坚持思考，一定不要只是追随人家的想法。你会发现，当你懂得思考、愿意思考，生活处处都是哲学，人人都有闪光点。第三，坚持运动。讲到养生，讲到健康，就离不开这两个字，运动了。坚持运动，运动的好处真的多到数不到，促进睡眠，保持稳定的情绪，身体变得敏捷，免疫力提高等等。坚持每日花少少时间运动，让身体的肌肉关节运动起来，让身体正常的流汗，就可以提高新陈代谢，何乐而不为呢？边个嘅人生都唔容易，个个都会有好多嘅诱惑噶啦，所以有好多人半途而废。坚持两个字更加弥足珍贵。喺呢个社会，如果将希望寄托喺人哋身上，倒不如寄托喺自己身上。与其等待，不如依靠自己努力摆脱困境；与其等待，不如自己坚持迈向美好嘅将来。2024年送给大家两个字，坚持。坚持你的好习惯，生活就会过得美满，身体就会健康。但愿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健康的风骚快活人。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愤，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 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利，实现我无法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又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张国荣嘅呢一首《沉默时间》，快乐早上十一点钟翻嚟咧，校长就同你玩游戏。 仲有嘅就系我哋嘅点唱时间，1872388，1872388，一阵间打电话嚟报定个位。 好，先喺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第一第二个钟头的了，讲下电话号码就是 1872388。 点解呀？点唱？一阵间打嚟之后登记咗就喺十二点半点唱啦。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明爱元朗陈振下中学郑振发荣休校长？ 郑校长早晨， 早晨啊！三位英俊嘅人士美事， 多谢郑校长，多谢郑校长赞赏。郑校长今日上到嚟咧，觉得点啊？呢、這个学校嘅气氛点啊？啲学生们你啲士气啊，学习气氛点啊？得唔得？ 你头先啲说话咪讲唔出啊？ 神情激扬，直头一嚟一个样靓声甜，个个都口齿伶俐，我真系唔识点应对。 系啊，郑校长好得意，郑校长听佢把声，你以为佢好卅岁到嘅啫，嗬？即系佢好年轻嘅把声。 又唔至于， 唔、這、系、個，因为呢个系同我 mental age 有关啊。 系咪啊？你嘅 mental age 咁样，你嘅 mental age 系几多岁啊？ 即系卅岁啊嘛。 人哋讲你又信， 我真系信系佢讲噶。 梗系啦，郑校长系咪？即系仍然系年青有为嘅。好嗱，今日郑校长， 系啊。 开心就好 啦，我都系咁话。 嗱，多謝曬鄭校長， 多謝你俾機會我。 唔好咁講，你有冇上過嚟電台啊？想問下你。 今日係我的第一次。 真係㗎？ 之前係從來都冇上過電台 嘅。我話今日係我的第一次。 今日第一次， 使唔使笑啊？ 笑啦！ 校長小心。 係啦，咁其實之前係因為乜嘢嘅原因係上過電台？ 我都上過嚟東張，唔係東張，上過一兩個節目。 哦，明白。你係上過電視台係咪？ 電台 都有， 廣東廣西。 系啊，廣東廣西， 系啦，廣東廣西，犀利喎，勁好勁喎，系啊，講啲乜嘢嘅題目啊？嗰陣時候應該同我分享，我都想知。 我都， 因為廣東廣西 都係講緊我啲學生，係講好多嘅，因為嗰陣時係同講啲我同學生搞食嘅文化，因為我間學校係比較薄弱啦，即係啲學生係基層啦，咁所以佢哋冇呢機會，咁但係有間公司咧可以免費幫我啲學生訓練我啲學生。餐桌禮儀， 餐桌禮儀，好好 喎，係啊，咁所以為啲學生有好好嘅一個經驗，咁啊跟住上嚟講點樣可以咁樣， 啊哈，好，咁啊要再次歡迎你，咁啊上到嚟啊，你知道我哋要做啲乜嘢嘅咯，嗬，校長， 我淨係知道有隻歌叫做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never you may go。OK， 好犀利，校长好多鼓励 啊！我哋 好有压力嘅， 你讲紧我系咪啊？我好有压力啊嘛！你真系醒，我讲得咁真。 因为你嘅思维好跳脱，我哋捉你唔到， 捉唔到， 唔知点样鼓励啊？ 系啊， 好似条鱼咁样接嚟接去。 都特别校长唯一嘅啲个人经历问话，呢个犀利啊！准备 唔系嗰啲系佢系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好，咁啊答半之后就交俾你，而家就学生问问题，好唔好？好啦，呢个问题关于我哋平时都会做嘅一样嘅，叫做打喊路啊！校长有冇打喊路啊？ 上堂一定有， 上堂一定有，系啦。人咧有时攰啊，或者闷啊，等等啦，唔够瞓啊，吓等等就会打喊路噶啦。科学家对于打喊路有唔同嘅研究，以下四个，请听住咯。打喊路好奇怪，有传染性。你见到侧边有人打喊路咧，你有大约60% 机会会跟住打喊路。第二。有一个研究发现，如果你想打喊路之前用个冻毛巾压喺额头压住佢，你就减少咗嗰个打喊路嘅冲动噶啦，即系唔打噶啦。第三 ，B B 喺妈妈肚里边原来都会打喊路噶。第四，打喊路系人嘅正常生理反应，唔关任何疾病嘅事嘅。以上边一个系唔啱嘅咧？ 唔 系真嘅咧？唔系真嘅咧？唔系，以上有一个唔系真嘅。 好，我哋嚟剔除法，好唔好？ 系啊，校长， 有边度啱嘅 ？B B 系真系会喺肚里面打。 会嘅，会嘅，呢个系会嘅。 呢个我哋即系剔咗佢先。 剔咗佢即系 C 唔系啦，系咪？ 系。 好，传染嘅，我觉得系传染嘅，系啦， 有， 系啦，即系有。 人嘅正常生理反应肯定系啦。 人嘅正常生理反应 系 啊， 冻毛巾咯， 即系等于有啲人喺度讲紧话，当你。氧气唔够嘅时候，你会打喊路噶嘛？ 系啊， 系啊， 我哋话放啲二氧化碳啊嘛。 没错，好 B 系嘛？咩冻毛巾乜乜咁样 系 啦，系咪 啊？ 冻毛巾唔系咯， 打喊路咪打喊路咯，做咩要走去？ 要点解要阻止自己打喊路咧？嗬，真系好奇怪。都冇跟， 好真，做得好叻喎！但系都冇跟系唔得噶喎， 佢惯咗虚 伪，传染， 惯咗虚伪， 传染， 因为你呢个系假噶嘛， 真噶， 但系假得好真， 假得嚟真做假嚟假嚟真啊！ 三位 B B 系咪全部 B 啊？ 系， 好，对唔住，全部错， 哦，我俾人误导市民，俾人误导咗啦。 系真系做过一个打，系做过一个打喊路嘅研究。 俾我哋，系俾我哋补答，俾我哋补答。 吓， 俾我哋补答啊！系啊，我哋全部都错啊！ 我冇 讲 答案，系咪补答咯？ 咁啊，即系 A、B、A、 C。我 怀 疑系 A， 因为其实咧个 percent 地可能佢唔啱，可能得40啊。 哦，又或者得十。 我唔会咁嘅， 好难讲啊！ 你唔知系咁啊嘛？我知，我明嘅。 系啊， 你自己系咁，你自己唔知啫。 我哋答佢骂你咋？其实第一题，我哋解个错嘅氹下你就傻仔， 哎呀激死人啊真系！ 系校长，我哋合作成功啊！我哋嘅布局 全赖有你， 系啦，第一个答案先系答错，等佢开心 啊！ 全部错啊！ 我哋全部都错，我哋唔好答啱，好唔好？好唔好？ 咁又唔得，要遵守游戏规则嘛？ 佢哋唔遵守嘅， 我解 A 好系乜嘢？ A。 吓， 正 嗱，第 A 咧就打喊有传染性， 但系 C 咧就系 B B 妈妈肚都会打喊路， 系 D 咧就系打喊路系同任何疾病无关。 但系正话你讲嗰个传染性咧，你讲明系六十个 percent， 你话六十个 percent， 你唔系净系你。 大約，因為佢做個 statistic 咧，係真係統計過，大約係呢一個數字，但唔會 exact 嘅，係啦，咁咯。 啊，校長同我思路， 因為而家所講好多咧，冚唪唥都係科學家做過一啲嘅研究啦，所得出嚟嘅叫數據。 即係所有呢啲嘢，佢都有做過嘅，有做過嘅，即係有做過有關於係咪傳染嘅，係咪冷毛巾咁樣咁樣嘢？係 啦， 邊個科學家俾佢個名我 check 啊？ 佢叫強小馬。 我哋每人打一个，我哋每人买一个好冇？系啦，我哋每人买一个。校长先， 我拣，我都系拣 A， 因为唔系六十个 percent 应该。 O、okay, K， 你拣 A， 你拣咩？ 我拣肚里面啦。 系啦，肚里面系咪？我拣 D， 系 A、C、D 都有人。系啦， 十一个中啊，我哋 十一个中。 C， 正确答案系 Bingo， 正确答案撞王撞啱咗，打喊路有时系关心脏或者脑部嘅问题。D。你是揀 D 的嘛、 哦、不是、啊、我揀 C 啊、 哦、對不起 是不是你揀 D 啊 不是你揀 D 的嘛 你揀 D 啊 Delta 你揀 Delta 啊我自己揀什麼我都不知道 我的 AI 就像必殺技戰手似觀音我替代你算是和物理全摸你口味發張到軍事都會處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No， yeah， no， 永生不会死，偶像不会死，但你的躯体亦送起。你躯体会死，然后设计你后期。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痴手机，听霍金警告都变大机。最终暂时你避不掉惊奇，你吩咐 AI 化妆师演技，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趁今晚殺死你。 呢首霍金预言需要十一点二十分，提提大家1872388可以打嚟阿靓妈接紧你电话，可以点唱喺12点半就出现。嗱，少咗你问问题之前，好快补充少少先。平时频繁地打呵欠咧，即系我哋叫打喊录，唔需要担心。不过喺少数情况下，即系少数情况啫 ，keep 住打，不停打，停唔到，可能系脑部出咗问题啦，或者心脏病嘅征兆嘅。但系呢个真系好少数嘅机会，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嘅。 不过有时真系会嘅，一个接一个嘅、 啊， 你有冇试过啊？ 真系长知识 啊！系啊，真系长知识系咪？嗯，好，你下次嚟我要再考翻你啊！吓，所以你记住咯噃。 校长，我唔见咗嚿擦字胶。 关咩事？你都冇带 自己 钱， 自己唔睇好自己啲嘢赖人哋， 抵死， 冇赖啊， 抵死， 冇 不拘留堂， 唔好嘥时间。 佢话唔记得咗，喺右边啊嘛， 咪就系咯，喺上边啊嘛，所以你咪唔见咗咯，系咪？ 小 喺右边啊嘛， 唔好理佢。 好啦，嗱，咁其实咧，我又想问下咧，就喺我哋直播室里面咁多位朋友啦，平时咧有冇煮下饭咁噶？ 有。 咁有冇去买嘢噶？买餸噶？有冇买个番茄啊？ 有。 嗱，番茄咧有好多种唔同嘅状况噶，系咪？咁可能有时你会见到嘅就系佢青青地啊，红红地啊咁样。好啦，我想问一问啦，呢下嘅问题啊，就系话如果我要拣番茄嘅时候，我想拣一啲比较甜嘅番茄，我可以点样留意佢有啲乜嘢嘅征兆，就知道佢系比较甜呢？A 比较红嘅 ，B 裂开嘅 ，C 皮比较厚嘅，定系 D 淋嘅番茄？ 唔溜肥啊！ 唔溜肥咧！ 唔溜肥，唔溜肥。 好， 我拣裂开啊！ 我拣红， 点解呢？ 因为红咧就系阳光多啊，咁啊阳光多先够色素做到红， 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光合作用，系咪？ 仲有厚皮同咩话？ 厚皮同埋淋。 淋即系熟得就 完全唔系，我觉得因为佢甜啊，哇啲汁爆开啊！ 得你同校长唔同啦，系咪？我拣淋。 好，即系有人拣 D， 有人拣 B， 同埋嘅就系校长系拣 A， 系咪？即系 A、B、D 系有人啱嘅。 裂开， 正确嘅答案系。裂开、 oh. 有啲嘢大家真係要留意一下。嗱，番茄呢如果你要去买嘅时候嘅话呢，请你哋去留意。如果你发觉嘅就係里面要切开嘅时候嘅话呢，佢係冇呢一啲番茄籽。你亦都要小心啦，因为呢就係话可能呢就係佢同用药係有关。Oh. 即係佢用嘅农药有关嘅话呢，就可能会发里面係冇籽嘅。亦都有一种测试嘅方法，就係、是、如果你想买到一啲甜嘅番茄。但係因为呢，如果你係喺街市你冇呢一个办法嘅话呢，就测试唔到啦。翻到屋企嘅话你想知道嗰啲番茄究竟甜唔甜咧？有一个方法嘅，就系、是、开一盆水，将所有嘅番茄摆晒落去，会沉落去嘅番茄系表示嘅就系佢嘅糖分系较高嘅，浮上嚟嘅咧就比较酸嘅。先摘落嚟嘅番茄嘅话咧，当然啦，你一定要见到嘅就系有青绿色嘅嗰个头啊，咁样就为之咧系新鲜嘅。另外啦，裂开嘅番茄嘅话咧，虽然嘅外观系唔好睇，即系好似你咁样，但系咁 校长。 抵死！ 校长你仲笑？ 听唔听到啊？抵死！马小强， 佢谂住负负得正啊，把口唔好话个口唔好，其实系好好噶。 你仲帮佢？ 裂开嘅小番茄嘅话咧，外观系唔好睇，但系其实因为甜度极高啊，所以佢先至会裂开噶。当然咧，亦都唔好俾佢裂得太耐，因为可能啲小昆虫或者系会比较咧容易啲会污染到。咁所以嘅就系、是，如果你要拣嘅，你可以拣嘅新鲜嘅番茄嘅话，裂开系最甜的。 好嘢！学多样嘢， 又识咗啦。 到裂开强， 好含沙射影呢句说话有冇听过啊？ 有， 啱啱先，啱啱讲完，点会冇听过啫？ 啱啱先讲完， 岂有此理？含沙射影，即系乜嘢意思？其实咧系有个传说啫喎，吓、啊，有只含沙射影啊！校长你又帮佢，你又会笑、啊？ 我帮你啫， 系啊， 听住系。原来咧，响古时咧有个渔民啊，咁佢比较愚钝啲嘅，佢见到水中嘅月亮，咁佢系想捞佢啦。于是咧，佢又想咧倒啲沙落个水度，想个月亮会浮出嚟，含沙射影就系、是、呢个故事啦。第二咧就是、原来水里面有啲怪物嘅，佢听到咦？梁繼章，你例如喺度講嘢咧，即刻噴啲沙出嚟。 即 係 我哋怪物， 唔係水嘅怪物，你哋人啊，佢就含啲沙噴啲人。 咩啊？我唔咩啊？咩水裏邊有怪物，佢就噴人啊？ 聽到人聲啊！聽到有啲人聲，佢就噗。 即係你嘅意思嘅就係話 ，once upon a time 有一個水怪物係嘛？跟住佢聽到啲人聲，我就含住沙噗佢。點解要噗佢啊？ 喂，佢唔中意聽到人聲咯。咁哇，会好犀利嘅， 都有智慧呢个答案， 真系好好啊！ 真系好好做得，再聪明啲都做唔到嘅，真系。 我都拣啊， 聪明少少都做唔到。 我冇嘈啦， 好似神经错乱咁样谂嘢。 黐线嘅就系咯，你真系讲傻。 第三，快啲。 校长有冇试过咁样啊？你出嗰啲 multiple choice 嗰啲选项咧，俾嗰啲学校 学生都笑你， 通常老师出嘅唔系我出嘅。 学生都笑。 OK， 继续陆地 咁就係陸地，佢見到有啲人咧，佢後邊有個影啊嘛，人影啊嘛，咁佢就潑啲沙落去。 點解要咁樣啊？ 唔知啊， 咁衰嘅， 即係傳說， 有啲似佢傻傻地， 有啲似你啊，傻傻地啊，校長帶頭欺凌啊。欺凌一号，我哋欺凌二号就最多都系， 我哋中意财弱扶强啊嘛。 系啊，冇错。你知唔知呢间系咩中学啊？欺凌中学。 啲故事有个书生佢成日俾人欺凌， 佢讲自己。 你系咪临时作家？ 唔系，于是佢就报复，攞啲沙泼佢。 泼边个佢都得， 咪欺凌嗰啲人咯，欺凌佢嘅人， 系 啊，即系故事嚟噶，一个传说嚟噶，含沙射影。于是咧， 含沙射影嗰个故事 系典故。 嗱，如果最后嗰个，但系佢泼佢啫嘛，佢唔系含住嚟泼啦。 系啊， 又含住啊，含唔含啊？ 含乜嘢咧？ 呢个大王讲啦，又似你啊！ 又乜嘢含含？ 含恨就在身啫， 含恨 而或者而终。 重多次，重多次，重多次。 A 渔民啊，倒啲沙落去浮个月亮。B 水里面有个怪物，听到梁启章李丽蓉讲嘢咧，就泼啲沙落去。 我 即系历史书写住梁启章李丽蓉嘅，系咪咁意思啊？ 人啫， 我锁定嘅 B。 C 陆地有个怪物。 四个都唔似咯， 系啊， 怪物跟住咩啊？ 又见到有人行过，就泼啲沙落佢个影，即系身后边。 B 同 C 嘅就有啲似，都系怪物咯，一个喺水， 系啦。 古时 有个书生， 系 俾人欺凌，咁啊，于是咧，追将啲沙咧就泼落去欺凌佢嗰人度。 我唔理 B， 泼落欺凌嗰人个影啫嘛。 系啊。 我哋以前 唔系 搬 落佢度， 我哋以前教选择题咧，永远都系 take 一个 take 嘅，即系全部 take A 啊 B 啊 C 啊，撞啊嘛。 我正话 take 开 A， 我又 take A 算。 系啊 A， 哦， 系啊，摆明系放弃我哋。系啦 ，B B 我系 B， 我 校长系 A， 我系 C 啦。我拣阿 Danny 嗰个 D， 系 A B D， 我拣 A B D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有有人中。 正确 答案，答案就系 Sarah， 好嘢。 水里面嗰个怪物咧叫做域啊，即系个位字部，然后做个 嗱佢好高分喎， 英文名叫做 Vic V I C V I C Vic， 佢真系见到听到人声咧就喷啲沙落去，嗰啲沙系有毒嘅，咁啊会令到个含龙或者生 含龙啊， 咁啊即系含沙含龙啦， 含龙射 含龙射影 啦， 唔系含沙， 你咪搞错咗个成词词语啊， 系啊搞错咗， 唔知沙喷佢。 系、 哦、啊 ，OK， 就系咁啦。所以你哋做人咧，唔好含沙射影，光明正大啲啊！校长，你话佢啦， 好难、啊， 对住佢好难，系对住佢好难。 好 啦，嗱，今日我哋三个同学问晒咯， 营养啊， 系啊，跟住咧答半新闻之后翻嚟咧，就到校长问问题咯。OK， 好啊， 翻嚟、 啊、 我哋继续， 休息一阵先， 转头见。 好啦，快到十一点半啦，28度几温，相对湿度75%嘅。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先等十一点半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花莲7.2级地震，截至今朝，当局公布有10人死亡，过千人受伤，700多人被困，失联人士增加至18人，包括4名外籍人士。救援人员喺搜救重点区域太鲁阁景区一条行山径，发现2名失联人士被大石压住，并冇生命迹象。搜救人员持续在现场抢救他们。台湾传媒报道，被困景点九曲洞内的酒店员工等人9人已经获救。另外，当局对严重倾斜的天王星大楼完成勘查监测之后，今日起进行清拆，预计1个星期内完成。 港鐵荃灣線尖沙咀站附近路軌尋日出現裂縫，港鐵車務及創新總監李家潤表示，尋日朝早路軌的焊接位有裂縫，工程人員到場加固位置之後，到上午11:30左右已經完成修復，整體行車時間大致多3至5分鐘，服務大致暢順。李家潤出席立法會一個小組委員會會議的時候說，路軌出現問題一宗都嫌多，港鐵在涉事路段每2星期會用超聲波軌道探測車進行檢查，每3日目視巡邏，再加上有列車安裝監測系統，行車時可實時監察路軌情況，而因應今次事件會加強分析有關路軌部件，確保減少相關事故，希望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加強管控相關風險。一名男子確診後疱疹病毒，他曾經在金山郊野公園被猴子襲擊受傷，漁護署表示關注。高級動物護理主任石仲堂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呼籲市民切勿在見到猴子的時候進食，或者手持裝有食物的膠袋，以免令到猴子誤會有人餵食。另外，亦都要避免與猴子四目交頭，因為有關行為會被視為挑釁。如果與猴子接觸，要以清水或者簡易洗淨。有傷口要盡快報警同埋求醫。石仲堂話：過去3年檢控非法餵飼猴子嘅個案由66至到196宗，廚房亦都有加強相關嘅宣傳工作。漁護署由2007年起委託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為猴子進行避孕同絕育手術。至今已經為超過1900隻猴子絕育，估計佔總數70%。期望到2028年猴群數目進一步降低，絕育率達到80%。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5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4,100亿1,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82跌1.2，腾讯控股306.8跌1.4，友邦保险53.45升4.5，阿里巴巴69.55跌8，恒生中国企业58.74跌6.8，汇丰控股62.7升1.3，美团98.7跌2.5，比亚迪股份196.4跌1.8，小米集团15.14跌4.2。建設銀行4.78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8，日元151.25，瑞士法郎0.903，加元1.357，人民幣7.252，英磅對美元1.263，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8,876点，跌896点。港金报21,26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277.06美元，卖出22,27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提翻你啦，今日咧香港大球场系有7人榄球赛，现时部分嘅加路连山道、希慎道、敬城街同埋利源山道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咧实施临时封路，受影响嘅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可能系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咁另外关于港铁嘅消息，油麻地站附近信号嘅故障已经系完成修复，观塘线嘅列车亦都咧逐步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方。 方面，咁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稍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慢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内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提翻大家啦，咁现时咧土瓜湾北帝街系有水务工程，去新蒲岗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慢线封闭，长度超过七米嘅车辆禁止由码头角道右转入北帝街。咁睇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稍为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至到凤地慢车，较后位置元朗公路去翻屯门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去到福亨村。咁而沙田嘅大涌桥路系有水务工程，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系要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燕婷、周恩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失意两生花，一个感博。一个敢爱，事业同爱情系咪可以两者兼得？徐露、陈道玲二约金兰，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电话号码1872388 可以打嚟啊！靓妈接紧呢个电话，一十二点半就有大点唱。你又知唔知？再重复邀请我哋今日嘉宾系边位呢？就系明爱元乐陈振夏中学郑振发荣休校长。 郑校长你好， 早晨你好， 午安大家好。 跟住交俾校长啦，问问题。 好啦，好啦，好啦。 第一题，呢 条问题好简单，因为我系读运动出身嘅。嗯，我想问下大家，大家有冇试过咬柴咧？ 有啊， 有 啊， 有冇六亲咧？ 有啊， 即系六亲不认就唔好啦，系咪先？ 系啊。 咁啊，六亲时候咧都会起水泡嘅。 会啊。 好啦，点解会起水泡？嗯， 因为六亲因为佢太热咯。 嗱，咁所以咧，我有四个答案俾大家。 几好喎！ 但同咬柴系咩关系？头先你第一问我哋咬柴跳咗去水泡嘅啲 咬柴，你知唔知咬完柴之后你脚会肿噶？ 会啊， 猪蹄咁样噶。 系啊，但系唔会起水泡。 系咪？ 系 咩？ 会猪蹄噶。 好噶，好啦。 系啊。 第一样就系温度嘅差异。 系。 第二个原因就系原来有个缓冲啊。 嗯。 O K。 嗯。 第三咧就系你嘅皮下组织受损。 嗯。 第四个原因咧就系运动得少咧，啲肌肉好弱。 你而家系问我哋拗柴啊，定系问我哋 运动喺烫伤点解会起水泡？四个原因 A、B、C、D， 我重复 A， 第一个原因温度嘅差异，第二个原因系缓冲嘅啫，第三个原因叫做组织受损， 嗯， 第四个原因咧就系好少运动。所以肌肉好弱，所以一有事咧就即刻就唔得啦， 有反应啦， 系啦， 四诶多一定唔会咯， 一定唔会 六亲咁你六亲、你 因为组织受 损啦，做运动有咩关系咧？ 完全冇， 因为你六亲嘅话， 佢 mislead 我哋嘅咋， 呢个答案好 差，我哋嘅 系 答案差唔紧要，你个人唔差咪得咯。 原来长听到 反弹，呢个反弹， 佢针对我。 系啊，佢系唔可以输喺你嘅嘴皮上。 冇错。 O、okay, K， 我啲我哋唔会拣啦，皮下组织咯， 组织咯，我都觉得系组织。 温度差异， 温度咬 柴， 唔关咬柴事咧，都系六亲啫嘛，而家 唔系诶，咬柴 咬柴都系，即系佢话咬柴同埋 六 亲点 解 会肿？ 点解会肿？ 系啊，嗰啲肿起。 即系肿起同水泡，而家我哋当即系一齐 一样嘢嚟噶， 即系同一个原因嘅、 哦，同一样嘢嚟噶。 缓冲嘅意思系乜嘢？你可唔可以都做多少少嘅 缓冲咧？其实即系话诶，点样讲咧？ 吓，咩叫缓冲啊？ 缓冲即系话咧，令到 嗰个受伤嗰个位置， 受伤位置咧喐少啲。 嗯， 哦，即系。因为水肿、 哦、 你就唔好喐啦， 肿咗你咪喐唔到。 系啊，哦，咁所以呢个系一个身体自己嘅反应系嘛，即系佢就缓冲。我拣、這個、 我拣缓冲， 我拣呢、這个、 哦、我拣皮下组织， 皮下组织，我拣皮下组织， 我拣温度差异啦。 好啦， 好啊好啊， 第三个 人拣， 三个 嗱 A D 有冇人拣啊？ 冇人拣 D， 你有一个系中嘅， 系、正确嘅答案， 缓冲。 哦， 原来咧我哋身体嘅自我防卫机能咧、就系当你一受伤嘅时候咧。其实你嗰啲水泡或者系个嗰、那个肿咧，嗱我哋身体有表皮啦，有真皮啦，跟住就系下边嘅皮下组织啦。咁呢三样嘢咧，当你一有受伤咧，佢有啲健康嘅体液加埋一或者有啲血，就令到嗰度长大肿大，令到佢唔喐得。 哦， 你唔喐咧， 慢慢复原， 就唔会有再受伤嘅机会。呢、个自我防卫机能嚟。 好叻啊！我哋嘅身体系点解我唔知嘅？ 但系点解会肿到猪蹄咧？关猪蹄咩事咧？ 因为猪蹄肿咗，你咪喐唔到只手，你教唔会再喐到咯。 点解你要拖猪蹄落水咧？ 我因为你食得少啊。 猪蹄啊嘛。猪蹄好肿啊嘛，你好少唔食嗰啲唔肿嘅猪蹄啊嘛，傻仔。 好，第二条， 第二条啦， 第二条， 人体边人体身体里边边一块肌肉系最强壮嘅？第一，我哋大腿嘅四头肌，第二，你嘅心脏肌，第三，你嘅臀大肌。原来我哋人咧企喺度咧靠个臀大肌嘅。第四咧就系你条脷， 脷。 我得拣脷，系啊，但系咁样，我想问，其实你话所谓强大系乜嘢嘅意思啊？即系譬如可能佢嘅忍受力啊，佢嘅柔软度啊，你可以唔同噶、 啊， 系啊？点样维持 咧？ 强 大咧就唔系净系爆发出嚟力量，而系佢嗰个同佢个肌肉组织，即系用咁嘅肌肉、有咁嘅力量，发运动咁耐，同埋喺唔同嘅环境之下。 唔係，我真係冇攞油㗎。 有啲人冇攞油啊，會唔會係即係所以就會比較差啲？ 應該唔關事啊，係嘛？ 關唔關事啊？ 攞油嘅大細同你個肌肉嘅堅強係 咪 成正比嘅？ 係咩？唔關事啊！ 有啲肌肉可以好大，但係泡㗎嘛。 有啊。 有啲肌肉可以好唔係好大面積，但係可以好堅強。 你有啊？ 係啊。 我揀脷， 我揀心臟。 我揀脷。 最強大啊！強大，強大，強大。脷啊！ 应该系你，大王，正 确，正确答案 系 你， 系条脷。原来条脷咧，你睇唔出咧，佢嗰个柔软度、佢嘅力度、佢个灵活，同埋佢加埋个味蕾各方面咧，系你全身体里边咧，用咁样嘅组织，咁嘅 percentage 嘅組織咧，能夠有發揮咁多嘅能量咧，係最強係。 佢真係勁過， 好犀利啊！ 同埋如果你睇中醫咧，就係睇條脷就睇咗好多。 冇錯，你脷胎啊，脷屎啦，冇錯， 健康指標 啊，有冇印啊？ 其實我哋更加好講咧，我哋條脷我嚟講嘢嘅，咁我哋更加係緊口慎言。冇亂噏， 因為佢講嘢嘅力量又係好大嘅。 因為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咁我哋能夠對自己講嘅嘢負責任咧，即係對我哋自己身體嘅都要每一部分都負責任。責任 我覺得有啲人唔負責喎、啊，校長。 一時嘅感覺唔可靠嘅， 一時嘅感覺唔係代表永恆嘅。O K， 死 抵死。 O、okay, K， 第三題。 第三條就係、是、咧，我哋知道人咧想開心咧，就是、身體裏面放啲安多芬啊， 冇錯。 咁但係如果我哋運動嘅時候做啲有氧嘅運動咧、我哋就會排出一種叫內啡肽一種嘅能量出嚟，令到自己覺得開心會興奮嘅。咁要做幾耐至有咧 ？OK， 一個就係15分鐘，一個就係第二係30分鐘，第三就45分鐘，第四就60分鐘。 OK。 嗯， 我拣三十咯， 一系十五，一系三十。 系啊，我觉得一系十五，一系三十。我拣十五啦， 唔使做咁耐，开心系嘛？ 要身体有氧运动，要做几耐先能够释放到你嘅 内啡肽？ 内啡肽冇错， 我拣十五。 即系快乐荷尔蒙嘅其中一种，系咪？你记得？ 即系如果你玩长跑咧，你就知道嗰个感觉噶啦。 嗯， 好 high 噶。是啊，真的会的。 你是不是吸了氢气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试过啊。 不是，你知道什么氢气啊？ 我知道啊，我知道氢气啊。 high 度像嘛。 是啊。 好嗨，我哋好嗨啊。笑啦。 OK， 我不想，我不想纵坏他。即是他这么低级的笑的话。 校长，我不可以提早离开。 我又好想尊敬你 啊。 是 啦， 好 大压力。三十，三十。三十， 我揀十五。 三十啊，睇下先啊，我想揀十五至三十。 冇啊， 一 系十五，一 系 三十，一系四十五，一系六十。 十五啊？ 你如果揀三十，我退翻我揀四十五。 點解要啫？其實我都想揀四十五，不如我揀四十五咯。 OK， 我係 啊，因為我有幾分在手。 好，十五 都 有咯。 係啊，四十五、 三十、四十五都有啦。 係啦，有冇 啱？ 有冇啱？ 有一個啱。 係。 答案是三十， 又啱啦我， 真系叻仔。咁原来 让俾你咋， 系啊， 系咧，你一齐讲三十嘅， 系啊， 一开始嘅时候， 跟住佢又话如果你拣三十嘅，我拣四十五，咁我冇俾翻个位你。 佢明让你先啊， 听到啊， 佢都有精到问嘅心风度噶。 校长赞我啊， 校长再继续解释翻系点解嘅。 因为你运动量太少嘅时候，就算有氧运动咧，你嗰个 足以嗬 新陈代谢各方面未适应。大家有冇试过玩跑步嘅时候咧？攬住條腰荷包叫，就係因為你個身體個內分泌未適應到，咁調翻轉咧 乜嘢啊？即係佢當時佢唔知你做緊乜嘢，係嘛？所以佢就痛啊！ 身體能量嘅消嘅時候咧，令到你本身嘅未適應到嘅機能嘅消耗，因為你由 ATP 啊 ，sorry， 用咗啲專有名詞，你當你個能量嘅轉移咧，就好多時係糖分啊，或者脂肪消耗咧，先產生能量，你就有嗰個動力去做到嗰樣嘢，令到肌肉收縮嘅。咁所以咧，你運動量唔夠咧，你又未去到製造到依個內啡肽嗰樣嘅嘢出嚟。咁三十分鐘咧起。起码咧先做到出嚟，咁嗱系咪四十分钟唔够咧？唔系，我哋话要几耐先做到出嚟啊嘛。 Minimum， 咁但系你做到四十五，嗱我哋话我哋有氧运动起码差唔多要做到六十分钟一个礼一次一日啊，一个礼拜做三次，你先 keep 住好嘛。即系你所以如果做运动，总系做到一个钟头咁上下，就最理想啦。 知道， 可以学到嘢呢个。 咁同埋呢个内啡肽最紧要就系令到我哋自己嘅情绪咧唔系咁负面， 开心嘅系会真。 我哋开心丰收快活人嘛，我哋更加一份正能量嘅时候，咁咩叫正能量咧？就话我睇嘢时候，半杯水或者系一杯水，即系半杯水 同埋 剩翻半杯，我感觉都唔一样。但系调翻转，我能够真系睇到总会有明天嘅，总会有希望嘅。然后生命系美好嘅，我哋点解唔拥抱个生命咧？ 校长，我想问啊，头先你所讲嘅就系话，即系要做呢个大氧嘅运动咧，需唔需要有啲咩中强度或者系即系剧烈少少嘅？唔需要嘅。 我哋話有氧運動咧，就係、是、你起碼譬如你做啲當然你做運動之前一定要做啲熱身啊，令到你啲我哋叫做伸展運動，令到你身體肌肉啊、各筋都協調啦。咁、 嗯、 我哋通常你做熱身咧，做到出汗咧，微微出汗咧、 嗯， 就啱好好準備到熱身 啦。哦，即係你嘅身體真係已經熱緊 ，ready for 啲 ready 啦、 嗯、，ready 做到出汗，少、 啊、 少出汗，跟住你就做啲有氧運動。所以有氧運動先話唔係做一兩下咯、 嗯， 起碼好似我講做到30分鐘。系啦， 知道 知道 知道， 知道 第四条咯，系咪啊？ 系啊， 嗱，第四条咧就系真人真事啦。 好， 我有一日喺间学校问一个中一嘅女学生，嗰日我喺学校里边、 嗯， 我见到佢唔食饭，学校啲饭餐，我就问佢点解你唔食学校啲午餐啊？咁、嗯、样，当时有学生咧，方温嘅细路女咧，俾咗四个答，俾咗一个答案我，喺、 嗯、 四个里面其中一个， 嗯、 第一个答案唔好食， 嗯。 嗯 第二个答案唔见咗饭单，订唔切。第三个答案悭翻啲钱买 iPhone， 买电话， 真噶真噶，系啊、 嗯。 第四个答案冇钱。 嗯 ，Form One 嘅学生系。 我呢条唔答，因为我 知道 系啦。 哦， okay. 你知道啊？ 我同你讲过呢个 share， 即系我讲嗰边讲真人真事啊咁样。嗰、个话喂，你啲问题系冷知识咁样，我话唔系喎，真系真人真事嚟嘅。我想 share 一啲嘢， 冷知识， 因为我想 deliver 嗰啲嘢吓。 嗯，试啦咁，买手机啦， 买手机， 系我都想买手机。 啊，竟然买手机啊？ 系 我问其他人咧，好多人第一个想咧就 系 唔好食。 嗯，两个都系手机。 因为好多学生咧都中意系你留意下啲学生食饭盒咧，实剩剩晒啲菜啊，实剩翻啲拣，真系有拣饮择食噶、 嗯， 学生仔，咁、 嗯、 啊正确答案开始啦嘛， 系好， 咁不如讲埋个故事啦， 好好，你讲， 我见到个细路女问你点解唔食饭，啲饭唔好食，我就同佢讲唔系，我都有食噶、我同啲因为我同学生会一个礼拜食一次晏昼饭嘅，咁、我就问我都有食，都 OK 啊咁样。跟住佢話：我唔記得飯單。跟住隔離嘅同學仔就話啦：唔係啊，你校務處攞翻就有啦咁樣。 即係佢總之揾不同嘅藉口。 係啦，冇錯。跟住我就唔出聲。跟住到完咗咧，我就拉埋一邊，我話：你同校長講發生咩事啊？ 嗯。 佢即刻行個細路女咧就唔凝 眼濕濕， 眼濕濕。佢話：原來嗱，佢讀方溫嗰陣時係十月，佢阿爸阿媽都啱啱冇嘢做，失業。 哦。 咁我問你，你一日有幾多零用啊？即係你話失業可能仲有啲積蓄啊？佢話有10蚊。 嗯， 咁10蚊一個學生女咧，7蚊我哋搭巴士翻學。 哦， 3.5單程嗰陣時， 嗯， 剩翻3蚊， 食唔到飯， 買到一個麵包， 好慘喎、啊！ 麵包一個3蚊就係佢 每一日 嘅晚， 佢早午餐 到 一個發育嘅青少年。得一个面包做早午餐系咪？ 咁收尾点算啊？ 咁我做校长，如果咁都唔做嘢咧，我就真系愧做校长啦。咁我梗系安排到去你唔好理边个俾钱啦，咁、就安排咗去 接受帮助， 有 起码食到饭 有饭单啦。但系我就要去做啲嘢啦。我要做咩咧？帮手派饭。我唔想去不劳而获。即系你去派饭，你做服务，你 earn 你嗰个 box。 好吓、，OK 吓、 啊。 咁只古仔结果答案系咩啊？ 冇钱， 冇钱派。嗱，原来香港真系有人冇钱食饭嘅，所以唔好以为话有综援啊。咁但系有时咧，又我识得有啲 case 咧，啲阿爸有啲我唔介意，我用衰老豆呢一面攞去赌。我真系跟过啲个案，真系赌到冇饭食嘅。所以好多呢、 个。好啦，嗱，仲有5分钟到12点钟啊，仲有一题话嘛， 最后一条系啊， 好，请你答问。 又系食饭咯。 好， 咁有一日咧，我拎盒饭啦，俾个中午嘅男仔，我同佢讲，有个同学冇翻学，你帮我食咗佢啊，唔好嘥咗佢。佢话多谢校长，我就话你唔使多谢我。点解我句唔好多谢我咧、四个答案：第一，多谢嗰个同学；第二，多谢学校；第三，第日俾翻钱我；第四，感恩淘宝。 感恩淘宝， 点报啊？饭盒啫， 系啊，点样报啊？俾翻钱嗰个同学， 因为时间关系吓， 我哋要快啦。我估系俾翻钱嗰个同学。 结果开股 系 感恩淘宝。 嗯， 原来当时咧，我拎盒饭咯俾佢，咁、个男仔就话：多谢校长，我你唔好多谢我。你哋系大个，你有本事 帮翻其他人， 你帮嗰啲需要帮助嘅人。 嗯， 佢当时即刻飙眼泪，那个男仔。 嗯 佢话校长， 我一定会。我饭盒超值啊！ 嗯，多谢校长， 好感人啊！今日你两个故事好感人啊！ 好， 好，最后一只歌曲，咁啊，校长，你有啲咩嘅信息想随意呢只歌讲咧 ？You light up my life。 嗯， 咁点解我哋要 light up 我哋嘅 life？ 人哋边个可以 light up 我嘅 life 咧？我希望每一个做教育工作者，无论你身份系老师，你系家长，你系一个老人家都好，喺你身边有好多人，你可唔可以令到你每一个喺你生命当中经历同你一齐嘅人？都能够有依份感觉，你令到佢生活咧系拉入到去咧，就算喺佢好困难嘅时候啊，喺痛苦嘅时候，喺好嘅时候咧，你同佢 side by side 咁 walk with 佢咧，你能够俾到支持，俾到有希望，于是乎你嘅生命就唔系净系你自己，你同其他人，你带领其他人，将呢份光、呢份希望、呢份爱、呢份信念带俾周围嘅人。 多謝曬校長， 多謝校長。 So many nights I'd 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me his song. So many dreams I kept deep inside me.Alone in the dark, but now you've come along, and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 You light up my 照亮我的生命 ，You light up my life。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你照亮我的生命 ，You light up my life。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 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星期五嘅十二点答二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打电话嚟，一答半就可以点唱噶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欢迎、就是、 欢迎潮潮，你个车摊唔在喎， 系啊，车冇入油， 轰轰轰轰， 冇油，冇插电啊， 车冇入冇油，冇插电， 你 咪 电车嚟噶， 入紧油，入紧油，入紧油落个电车度， 都会跪低嘅， 入紧油落个电车度，或者系插紧电落个油车度。 阿Yui同埋阿潮潮有冇试过跪低一架车？即系从来揸咁耐车咁多年车，有冇试过跪低？ 有啊，喺澳洲试过，咁嗰阵时咧，我仲系揸紧一部好旧好旧好旧嘅车啊，讲嘅车龄可能廿年以上嗰啲嚟嘅。咁发生咗咩事呢？其实当时喺嗰部车，因为我啱啱学识揸车冇耐、就买部最旧嘅嚟开始先啦、就学啦。咁成个流程不停学。咁、嗰部车亦都系我俾学费最多嘅车嚟嘅。咁嗰次啊，因为佢一路有嘢坏，一路有嘢你要维修嘅，嗰条龙系一条龙嚟嘅咧，停 同埋越整越多嘢，同埋越贵嘅。 系啊，咁一路个心态就系、是、喂，咁其实继唔继续俾钱落去好咧？咁嗰次系发生咩事咧？咁、其实系讲紧一路揸车塞车啫。最后是水滾啦，水滾是导致 旧车经常有的问题，水滾 喉管一爆裂之后，那种所谓喷水蒸汽啊，同埋佢连锁地，因为个压力转变咧、所有喉管一次过裂晒啊，喷水啊，咁喺市中心发生 一次过， 一次清袋， 房车 一次清袋， 救火、 一次性地，车头你见到佢系咁喷烟啦，跟住个车底就系咁漏水啦， 吓死啦咪， 吓死啦！咁当时咁点样咧？其实因为外国啲人咧，其实都好见义勇为嘅，佢一见到咁嘅情况咧，已经路边人涌。出嚟帮我手啦，一齐将我部车推翻埋咗去路边先。咁样其实嗰次就咁样发生咗咯。咁你哋咧有冇试过？ 哇，好惊！ 我试过嗰次都好惊啊！我就喺乐富买完嘢，我仲揸住一架马仔，旧嘅马仔开缝。好啦，咁样点解突然间咧，即系上紧斜路嘅时候，我听到轻微嘅噔一声，真系好轻微嘅噔一声，跟住成架车咧突然间锁咗胎。同埋跟住咧，我都唔知點講啦。即係總之當時咧係我腦空咗啊，成架車好似唔聽話咁咯。即我唯有即係即刻扭埋一邊，然後停低，已經即刻個水溫錶咧，復聲去到最高。 係啊，嗰啲情況其實可以好危險嘅。即係如果大家遇到呢啲情況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啦，你個車會有咩反應先啦、可能你會 feel 到你自己嗰個風油軚、越嚟越實㗎啦， 冇咗啊， 係 啊， 扭唔到， 甚至話突然之間一下個冇咗，佢係實曬軚嘅， 冇錯， 你要好用力去扭嘅， 好驚。 跟住所有嗰啲油門啊、臂力啊，慢慢你就開始冇曬感覺㗎啦、你抌落去啊，所有嘢完全慢曬嘅，臂力係要踩到好底、好大力抌落去， 先勉強， 先至勉強有力。 咁嗰次原来咩事呢？就係断咗条皮带。个 engine 个皮带、突然间断咗。 大事嘅呢啲情况。 係呀，阿Yui有冇试过？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係有一架好靓嘅开篷。唔好讲佢係咩啦。係。咁我就觉得即係有咁耐风流囉。咁嗰一段时间呢就成日都发觉嘅就佢有啲小嘅毛病。咁就啲师傅又成日同我讲嘅冇啦呢啲咁嘅欧洲车。你个冷气呢就影响到其他嗰啲喉管。当然我已经唔可以再重复一次究竟佢嘅发生咩事啦。又要叫我咩淹咗个冷气呀、去令到佢唔知咩，我谂你应该大约知道我做啲咩啦，系咪？好啦，咁跟住咧整完之后嘅话咧，就已经发觉嗰段时间咧，你见到佢唔系好精神嘅，即系其实耐唔耐嘅话，佢嗰啲标板我就会出一啲我唔知道佢做咩嘅灯着晒，哇，好惊！每日朝头早真系冇事冇事冇事冇事，咁就可能揸揸下佢又着一盏灯，咁跟住咧佢又停埋一边，就会打去师傅，佢话冇事嘅，冇嘢，佢个盏灯佢系啦，真系够揸。如果你见到佢继续着嘅话咧，你就停埋一边啦。你点能够承受呢一啲咁样嘅心理压力？ 马路嚟噶嘛， 直至到去到有一次嘅时候咧，我谂佢真系应该差唔多接近寿终正寝啦。就系我系揸紧喺呢一个嘅旺角，谂住要翻屋企啦，因为佢已经开始唔系好掂。咁跟住咧，我简直就系生死时速。佢要我点样咧？佢就系话架车如果系喺红绿灯停咗嘅话，佢系挞唔着嘅。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啊！总之佢话你尽量喺经绿红绿灯嘅时候流到你架车去到，直至到佢可以变翻黄灯变翻绿灯。 哦，我明白，即是如果你停晒呢佢又摊唔返 账。佢摊唔返账㗎啦。 我都试过。 咁你就搵人拖。咁我就话你睇下捱唔捱到。你捱到返屋企嘅话呢我哋搵人即刻嚟急救你架车。咁就唔系生死时速啊。咁就永远你都系啦。总之你喺一啲你可以嘅地方你尽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抌到佢嘅就你见到佢就黄灯㗎啦。哇你真真抌。咁就即当然喺个可能可以嘅情况之下啦。好驚啊。揸到你飙晒汗。 系 啊 我完全 明白。 心理压力好 大 的。 因为 以为就你捱到翻屋企啦，剩翻大约我谂五分钟嘅路程到啦，哇！件事嚟啦，无端端好似头先阿晴晴你啊，唔系晴晴，好似潮潮你咁样讲嘅话，佢突然之间你见到嗰个水温，嗰个表，好惊！好彩嘅就系我可以将佢停喺个路肩嗰度，咁跟住我就即刻熄咗个事，我打电话俾个师傅，个师傅佢话做得好，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会爆。 系啦，会爆。 系啦，佢话会爆。 系啊，因为又系嗰个压力一路上嘅时候咧，大家一路散唔到啊，咁最后就会谷爆晒所有嘅胶喉管。 哇，好惊啊！ 所以遇到嗰啲情况咧，大家谨记冷静啦，去到一啲位置可以停得到嘅就停低埋路边先。 跟住我同佢讲，我就话算啦，我唔揸翻去啦，唔该你搵人嚟拖我架车走啦。 同埋咧，有一样嘢。谨记喎，提一提大家喎。遇到呢啲情况咧，千祈唔好学电视剧冷静自己走去打开车头， 冇，我唔敢 走去再扭下嗰啲嘢，因为其实好多情况都系一触即发 超高温 系啊，超高温嘅蒸汽嚟嘅，佢一喷喷上嚟系完全灼伤成个人都仲可以嚟噶。咁所以遇到嗰啲叫水滚嘅情况啦，停埋佢路边就已经 OK 啦。千祈唔好自己走去尝试当刻去处理任何嘢。 所以真系好惊啊！嗰次之后嘅话，我就会想买一啲比较即系正常少少嘅， 系啊，因为点啊，我都代步啫，我做咩忍受呢啲压力？嗱，佢都服，你架车都服侍咗你两三年啦，你嗰架车 有冇咧？ 我试过有一次，系二手车嚟嘅，我真系好邪啊！试车嘅时候冇事嘅，好啦，喺运输处大家叫做交收咗文件啦，俾咗钱，佢走咗啦，我摊唔着啦。 咁快？ 你谂下我心情，啱啱到我手，摊唔着啦。好啦，勉强摊得着啦。就好似头先阿 Sir 讲啦，嗰架车只要个转数，汽车有个转数嘅，低过一千，即死火， 系 要再摊。 冇错。 于是咧，去到红绿灯，我就踩住踩住，我唔系扮飞仔， 系 因为佢转数一低咧， 佢 就死火。咁收尾嗰个车买咧就唔系好贵，28,000，整咗30,000+，即加埋成架车系50,000。 哇，都整啊！ 所以其实嗰啲咧人生交叉点嚟噶，你去到嗰啲位置，尤其是譬如大佬咁样，你啱啱到手，其实肯定有个情意结啦，你中意先会买噶啦。但问题你到咗手之后，去到 原来一个炸弹嚟， 整唔整好呢？ 整唔整好咧？我打去一啲车房，佢吓你啲车都整啊，人哋新过你都劏咁，真系我真系完全咧俾佢真系讽刺到，真系无地自容。但系唔知点解咧，即系有种情意结就系唔好啦，即系劏咗佢个车真系几靓噶。 至少我想问啊，如果系嘅话咧，你呢啲？咁嘅时候，即系有冇一啲咩指标嘅？就系有啲乜嘢有事嘅话，就请你唔好再 keep 架车，因为我嗰只系波箱， 系 波箱嘅问题， 波箱最大， 跟住要整嘅话系几万蚊，我就算啦，咁样系啦。 其实我会建议几样嘢嘅，一牵涉到波箱或者引擎，佢哋有啲叫台 engine 嘅 terms， 一牵涉到呢啲咧，其实就真系你要谂止蚀嘅时间啦。因为系啦， 一 定去到呢啲位置， 系 好贵好贵嘅，即系你可能讲你部车几万蚊买翻嚟，无端端你要俾多几万蚊落去整咯。 佢话整未必好喎， 系啊， 系啊，整完之后未必 OK 啊。 去到嗰啲情况咧，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样嘢啦。咁我哋。正常去維修車輛，大家當然會諗到啦。我係咪去揾翻一啲原廠叫做新嘅零件去整啦？咁其實嗰啲就當然好貴噶啦。 係， 但去到嗰啲位置，因為你本身個車價唔係好貴嘅嘢，但 你就會諗 要整 個車20,000，整50,000落去， 咁可以點樣整咧？其實就要諗啦，會唔會係一啲所謂零件車？即係有好多車其實去到嗰刻同型號、同年份嗰啲已經劏緊㗎 啦。 你去嗰啲所謂劏車場啊、二手件嘅地方嗰度。揾嗰啲二手件啊，所謂，因為 二手件用得幾耐都唔知 嘅。但唯一咧就係要注意一樣嘢啦，二手件有二手件嘅風險，因為你本身買翻嚟嗰架都已經咁嘅情況啦嘛。你同齡嘅都係相對應地都係咁上下噶啦 嘛。其實 係嘛？你只不過你無下無止境地借屍還魂，你又試一試，又試一試， 係啊， 爭在自己個彩數好與唔好啦。 死啦！ 咁所以嗰啲情況咧係有啲人係會去揾呢啲叫二手件去。 我試過啦，我去劏房揾。 係啊，咁其實就可以一個。 比較平少少嘅價錢啦，嘗試去處理翻嗰件事， 整翻喐佢啦，叫做係咪？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我哋大家都係嘅。我哋喺二手車個選擇上面咧，有好多樣嘢要注意啦。咁其實我哋之前有提過就係，你買呢部二手車之前，會唔會真係揾人驗咗車先？因為而家呢刻香港已經係有呢啲服務好成熟㗎啦。 但有冇啲嘢係驗唔到嘅咧？我又試過買一架車咧，咁咧試嗰陣冇事，好啦，但係買咗之後咧，一停低咧，震，好似貓王咁喺度震，唔知有部 其實咧 有個咩零件壞咗。 呢啲情況咧，我自己以前 假牙都飛埋出嚟， 係會震得好緊要嘅。你係成架車震 的，震 係啊，你成個人 胎盤啦，所有嘢乜都震嘅、尤其是如果嗰部車係自己嘅，更加驚嘅嘢嚟嘅。咁其實我以前做嗰個所謂二手車行業嘅時候，我哋會點樣試咧、其實我一部車嚟到我手上面，我係會用佢每一個波。转波啦，每一个波段里面我都会喺佢唔同嘅转速范围里面去感受下嗰部车嘅、 哦。 由低转慢慢感受到高转，睇下会唔会一啲唔寻常嘅震荡出现、譬如你停咗部车度啦，你空波又好，或者你正常自动波车，你踩住个刹车嘅时候，佢会唔会喺嗰个叫怠速嘅时候，一个唔寻常嘅打冷震呢？因为呢啲其实系好难呃嘅、即系你一停低嗰部车，冇耐佢就会震出嚟。 有啊，有时有啲车系咁噶。 咁、如果遇到嗰啲问题嘅时候咧，就已经慢慢啊开始会着。警號啦！你自己諗係咪有冇嘢需要注意呢？因為如果假設嗰部車保養得很好嘅，佢波箱係靚嘅，咁嗰種所謂唔尋常嘅震盪係唔應該出現 嘅， 係唔應該有， 唔應該出現， 即係嗰下都唔應該。 咁可能係佢講緊佢之前嘅保養一路，譬如可能。5000要做一次嘅，可能拖到15000先做嘅，咁咪下下都系不断磨损波箱里边嘅嘢，咁嗰啲情况日积月累嘅时候，咪积劳成疾咯、去到某一个唔好彩嘅车主买咗佢嘅时候， 轮到你嘅时候， 轮到你真系唔知噶，可能系接火棒嘅一个游戏嚟嘅啫。 之前我都话冇事嘅， 上一手可能完全冇事， 佢 唔 系呃你 嘅， 系啊，佢真系 系 啊，佢未必系呃你。 咁呢啲要注意啦。咁其实又或者市面上面啦，佢好多人唔系有心要呃下一手。好嘅，但系咁大家旧车都有一日佢要换车噶嘛，佢拎去卖嘅时候，可能其实上一手车主自己心里边都知道噶啦，可能有少少问题啦，我唔中意佢呢样嘢，唔中意嗰样嘢，所以佢先会卖嘅啫嘛。咁、你嗰部车都系会出翻咗个市场上面，又系会有下一手去接佢噶嘛。咁嗰啲情况又系可能会有少少潜在嘅隐患喺里边咯。咁、所以大家喺嗰个买二手车之前，其实真系有好多嘢，而家呢 好多嘢要 留意啦，要留意啦。 我中伏得多，所以我知道很多嗰啲咩几等胶系乜嘢啊？头先你讲过，即系佢会令佢震啊！咩打蓝膜系乜嘢啊？我都系中伏之后先学到。 冇错， 你换得多嘛？ 中伏中得多。 唔系啊，你换得多个频率系啦， 交 学 费 嘅流程咪应该会多咯，因为佢揸好多架车。 嗱，有一次咧，我买咗架翻嚟咧，发觉咧。唔冻喎个冷气，咁我当然唔会忍受啦。但系我卖翻出去，我同个新个卖家讲冇冷气噶，你当佢坏咗，因为我觉得呢样嘢良心嚟嘅， 系冇错。 虽然我俾人呃咗，但系我唔可以再呃下手。 先提一提佢，我话系啦，咁大家会开心好多咯。 系啊，佢唔紧要啦，开篷车我咪当开篷咯，唔冇冷气咪再算咯咁。 大家 咪整冷气又好贵噶， 系啊，因为咧唔知点解啊，喺香港呢个又湿又热嘅地方咧， 冷气好重要， 冷气好重要啦。开篷车其实大家头先咁讲啊，两部出现嘅问题都系开篷车， 都开篷车系啊，讲咩啫？系啊， 系嗱，我哋首先系唔存在偏见嘅情况，都系睇呢件事啊吓。咁点解开篷车喺香港会稍微面对多少少问题咧？其实各篷嗰个开关接合位，咁其实而家市面上面有几个大方向啦，传统嘅软篷，或者所谓有一班叫做硬顶开篷嘅， 或者系后来装上嘅硬顶， 系啦。后来装上 本身嘅硬顶， 个硬顶可以拎走嘅，吸落去嗰啲叫 Spider 嘅车啦。咁其实咧呢几款嘅开篷里边咧，其实我哋买嘅时候要注意多少少咯。点解咧？其实喺嗰个接合位，因为本身香港天气问题，再加酸雨长期晒住，其实嗰啲胶个老化系完全避免唔到嘅嘢嚟嘅， 迟早漏水。 咁如果系啦，喺嗰啲情况底下咧，其实漏水系好容易出现啦。你一路揸车嘅时候，入风嘅风声。嗰啲都系避免唔到嘅嘢嚟嘅， 系啊， 会 嗰 个震荡啊，咁、其实嗰啲都系啦，咁所以咧喺试车未买之前，真系出去兜一个圈先，睇下会唔会。首先第一样要留意嘅就系大佬头先讲啦，一路揸车会唔会有个轰一路 好多 旧 嘅 开篷 车都有轻微会有，睇下有几严重 啦。系啦， 同埋佢隔声一定差，一入隧道你就知 道。冇错， 哇！啲车好似声咁大声嘅咁样。 跟住啦，再嚟啦，咁嗰个漏水情况啦，咁其实咧应该咁讲啦，如果你系有呢个震荡，会有呢个轻微撞击声，嗰啲，基本上咧漏水嘅机会已经存在喺度噶啦，系因为佢接合 唔 到啊 嘛， 系啊，咁嗰啲胶边咁其实可以点做咧？其实系可以 换 嘅，不过你要换嗰堆胶边，个价钱系唔平嘅嘢嚟嘅， 同要原厂订咯， 系啊，要原厂 要有货喎，仲要 系啊，咁所以咧，其实又要考虑埋啦。咁譬如你买嗰部车翻嚟，究竟几多钱啦？咁你买完翻嚟有乜个潜在可能性？你需要整呢一样嘢咯，因为呢一个，如果你假设日后你揸揸车嘅时候，落大雨嘅时候入水咧，其实系好麻烦嘅嘢嚟。 但系我想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头先你讲嘅话，出事嘅多数都系一啲叫做开篷车，我哋系一个冇任何嘅即系 bias 嘅情况，即系要讲啦。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佢同佢嘅性能有冇关系咧？你头先讲嘅只不过系个篷会让你遇到嘅问题啫嘛。 其实 会唔会影响埋佢嘅性能咧？ 调翻转头嚟理解呢件事啦，性能越高嘅开篷车，即系马力越大嘅开篷车，对于嗰个篷嘅要求系越高嘅。咁点解呢？因为其实佢嗰、那个马力越大咧，你一路揸佢，你谂下啦，你快揸嘅时候，咁、那个车身系会有扭曲噶嘛。咁、你扭曲嘅时候，嗰、那个篷绝对就我嚟食力嘅一个位置嚟噶啦，你不断去扭佢嘅嘢嚟噶。咁所以咧，越大马力嘅开篷车，佢哋越面对到嘅问题，潜在出现嘅嘢，更加需要注意咯。咁佢一路嘅老化，其实系会加速咗嘅。咁、一条龙嚟噶啦。咁就系、是、譬如你嗰啲所谓胶边位，如果接合得唔靓嘅时候，咁佢咪不断去撞击嗰样嘢咯。即系个篷自己一路去撞下撞下咁樣，嗰啲咁咪又加速咗老化咯。咁、所以一個無限輪迴嘅嘢嚟嘅喺中間。 唔怪之得啦，所以我都有啲驚驚地。 逢咧，如果大家試水咧，唔好諗住咧，求其揾支蒸餾水咁倒一倒，冇用，嗰陣試唔到，係揾啲強力水啊，啡佢，因為咧係好多開篷車係要落大雨佢就會流啦。平時咧咁淋兩支水係冇事。 係嗰啲係冇事。 你唔好諗住，哎呀冇事啊冇事啊咁樣。 嗰啲係隔水啫，嗰啲唔係防水。 含咗啖水噴過佢啊，冇嘢。 都係冇嘅， 佢都會線翻 我哋含沙成影都冇用嘅，都試佢唔到啊。 今日其實我哋唔係講呢個題目，不過由貴都係 冇錯冇錯 講咗另一個題目。 今日都其實好多嘢可以分享到， 因為喺中伏之後，你個心情好低落噶。哎呀，中咗伏喎！咁雖然係幾萬蚊嘅舊車啫，但你都想。想繼續好地揸落去，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揀個過程裏面咧，尤其是我哋而家啦，市面上面其實多咗好多叫做燃油傳統燃油嘅車嘅二手啦，或者去到電車嘅二手車都出現咗喺市場上面啦。咁、所以其實喺個選擇上面，大家越嚟越多啦。咁亦都要 揀。但電車更加唔識喎。 電車咧，其實我去到呢一刻，我都仲係覺得佢一個電器嚟嘅，即係我有一個電器去理解嗰件事。 即 係 買個攪拌機咁。 係啊，或者個吸塵機咁去睇一件事。咁其實，咧，佢係啦，要留意嘅係咩咧？咁你譬如我好簡單啫嘛，我當你去買一個二手嘅吸塵機，無線嗰只，我仲要係。咁大家第一樣諗到嘅係咪需要理解下佢個電？ 系 上一手用成点样先？ 系啦，系啦， 咁其实去翻入部车一模一样嘅啫。你买得一部二手嘅电车翻到嚟咧，其实你要睇一睇佢嗰个电池嗰个容量系点样嘅。上一手系用一个乜嘢惯性去差嗰嚿电咯？譬如有啲人个惯性系哦，我永远都系要用到嚿电清晒嘅先至走去差。嗱，其实以电车嚟讲，咁样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佢讲紧一个好嘅差电方法系你差唔多，譬如你用几十 percent 你差下，咁其实呢啲系好嘅，对嚿电池系好嘅，下下用到嚿电完全冇晒，嗌晒救命，你先走去差嗰啲，其实系好伤嗰嚿电嘅。咁其实咧，而家好多嘅车厂喺嗰部二手，喺嗰部车里边啦，其实佢都已经系有啲嘢可以显示到个电池个健康出嚟 嘅。可以，等于我哋嘅手机啫嘛，其实你自己都 check 到噶。 你要 check 佢， 佢可以用到佢嗰个即系佢个健康 效能， 冇错，健 康 程度有几多？冇错。 咁呢啲咧，大家如果买二手嘅电车，必须要做嘅嘢嚟噶啦。咁可能一路发展落去，话唔埋迟啲仲会有一啲额外嘅嘢啦。可能验车都可能验得到嗰个电池有几健康啦。咁呢啲都系可以一路考虑嘅嘢咯。所以选择越嚟越多，但大家需要注意嘅，保障翻自己作为一个买二手车嘅车主。咁其实嗰啲都系可以留意。 千祈唔好做接火棒嗰、那个。 尽量避得啲嘅避咯， 避得避啦，系咪先？ 而家又多多样嘢嗬，以前你就系传统嘅，即系我哋 油 车，咁但系而家你又有个电车， 系啊， 可能又系两样唔同嘅玩法嚟噶啦，系嘛？ 完全唔同 晒 噶，因为二手车应该电车嗰个保养同我哋传统燃油车嘅保养已经系完全两个概念，两个完全唔同处理方法。 不过其实呢样嘢牵涉架车嘅质之外咧，仲牵涉埋你帮边个卖。 系啊。最緊要 嗰個係咩鋪頭，或者嗰個係咩賣家，係咪街上面求其撞咗一個唔知咩人？ 係啊，所以我真係好建議㗎，大家買二手車嘅時候，你係要絕對信任嗰間鋪頭，揾一間有信譽嘅，甚至乎揾一啲官方二手，咁樣呢啲係最。自己最大嘅保障嚟嘅， 明白。 OK， 多谢晒潮潮， 今日真 系 学咗好多嘢， 多 谢晒潮潮，下个礼拜见 ，OK， 拜 拜。好啦，十二点半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台湾花莲7.2级地震，截至今朝，当局公布有10人死亡，过千人受伤，700多人被困，失联人士增加至18人，包括4名外籍人士。救援人员喺搜救重点区域太鲁阁景区一条行山径，发现2名失联人士被大石压住，并冇生命迹象。搜救人员持续在现场抢救他们。台湾传媒报道，被困景点九曲洞内的酒店员工等人9人已经获救。另外，当局对严重倾斜的天王星大楼完成勘查检测之后，今日起进行清拆，预计1星期内完成。本港录得首宗人类感染猴疱疹病毒，患者曾经在金山郊野公园被猴子袭击受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野外动向 HK Discovery 创办人陈家俊说，年轻或者幼年猴子较多主动问人类索取食物，人类亦都因为小猴子看落可爱而放低戒心，但其实幼猴的父母长辈可能隐藏在周边树林，可迅速行动造成危险。他认为政府捕捉猴子的工作有一定成效，但是捕猴工作难度高。渔农界立法会议员何俊贤认为，当局低估了现时本港猴子数量。他又指出，如果猴子具有较强攻击性，当局应该考虑绝育以外的措施应对，包括捕捉、隔离，甚至人道毁灭。他又说，除了四目交头、挥手打招呼，亦都可能被猴子视作挑衅，市民要避免有关举动。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今日起1年3日在香港大球场举行，赛事吸引不少过夜旅客来港消费，有旅客预计会逗留几日，当中有人已经消费过10,000元。赛事带动相关零售店铺和酒吧生意，香港酒吧业协会预料在铜锣湾、湾仔和中环一带的酒吧生意会比平日多2至3成。港铁荃湾线尖沙咀站附近路轨寻日出现裂缝，港铁车务及创新总监李家润话，寻日朝早路轨的焊接位有裂缝，工程人员到场加固位置之后，到上午11:30左右已经完成修复，整体行车时间大致多3至5分钟，服务大致畅顺。李家润出席立法会一个小组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话，路轨出现问题1宗都嫌多。港铁在涉事路段每2星期会用超声波轨道探测车进行检查，每3日目视巡逻，再加上有列车安装监测系统，行车时可实时监察路轨情况。而因应今次事件，会加强分析有关路轨部件，确保减少相关事故，希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强管控相关风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06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422.5亿元。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84跌1毫，腾讯控股307.4跌1蚊，友邦保险53.55升5.5，阿里巴巴69.7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58.8跌6.2，汇丰控股62.75升1.35，美团99蚊升5仙，比亚迪股份196.9跌1.3。南方恒生科技3.35.54跌4.6，小米集团15.14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1.28，瑞士法郎0.903，加元1.358，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9010点，跌763点。港金报2126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2783.32美元，卖出2227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谁送上过彼岸？ 周吉培， 连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 张曼芝， 悠悠烟霞万丈之间，桃李破碎转梦的心。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星期五嘅最后半小时咧，点唱嘅时间，电话里边已经有第一位朋友。 Yes， 喂， 喂 ，Hello， 喂， 做咩？ 做咩要呼我啊？ 我惊啊！ 系啊 ，Yes， 喂， 你喺边啊？ 喂喂，瑞瑞， 你好， 马 lady， 马 lady 好， 系大家。马 lady 点解啊？ 唔知啊。 马 lady 今朝早咧，我俾阿马爷嗰张相咧，又着裙啦，又 pink lady 啦，又 又啊，佢搞搞震， 系啊，又喺度改。 你系咪吓到阿大佬张，搞到阿大佬张，搞到你咁样？ 其实我哋系从来都唔知道佢攞咗我哋嘅肖像去做啲乜嘢噶，你明啦 ，Yannis。其实你唔好怪我。 你唔好咁啦，你对佢打我啦，电片啊，唔关事。 阿马爷，你 佢玩开呢啲， 我系边个？马爷，你记唔记得我系边个？ 记得 系啊， 佢唔记得。你记唔记得 ？Yannis， 佢一定 记 得 啦。 系啦， 我系你都话记得。 唔得， 我上台同你影过张相，同埋 AI Leo 啊。 AI Leo，AI Baby 啊。 阿马爷点啊？马叔叔。 冇嘢啊，你好可爱。 你快啲缩啊！ 呢个你唔使讲噶啦，我人见人爱，车见车在。 得，我冇嘢讲。 你梗系冇嘢讲啦，又唔记得人哋，系咪先？又冇良心。你而家再你小心啲啊！ 我搵啲睇咩补品补下个脑先。 你唔使啦，你食脑嘅，使咩补啊？ 系啊，你食脑啊！ 一嚟你食咗乜嘢啊？你今朝。 我食咗我德国嘅沙拉米咯， 咁开心啊！喂，你做咩咁错档啊？今日系咪有啲咩嘢好嘢啊？系啊，好耐冇听 咧，就喺帝都翻嚟啦。首先咧，第一个就多谢阿 Elisa 即系宝宝啦，喺上星期五30号咧就揾阿靓瑞瑞、靓声瑞瑞，就用我个中文名咧，就预祝我嘅4月4。 诶，你嘅中文名系乜嘢啊？ 李慧如咯，你哋用咗我个慧如做咗个古仔噶，做咗个故事噶。 啊， 系爸爸，爸爸系应该系有个咩嗰啲骨病嗰类噶，我唔记得咗啦。 哦 ，OK， 系啦 系啦， 咁啱 中文名 系 咁啱啫， 系啊， 系咯，就系咁啱几好啊， 系 咯，你自己又对号入座，真系最好。 系咯， 其实我哋冇因为咁样个慧如啫， 专登攞人嘅名冇，专登攞人嘅名写。 真系你讲出我爸爸个古仔出嚟啊！ 真 系。 咩故仔啊？ 真 系连个名同个故仔都一样。 咩故仔啊？ 系我爸爸有个骨病啦，咁同埋我喺外国自己自工自级读书啦，读到大学毕业啦， 好惊。 系啊， 咩故仔嚟啊？ 边 个写？几时噶？ 哇，好耐好耐啦， 好耐之前 咩嗰啲咩冻病嗰啲，即系突然间 冰冻人症， 系啦， 冰 冻 人症， 系啦系啦。咁我爸爸又系患咗个咁嘅病啦，咁。即系到我揾到钱，想俾啲好嘢佢食或者去玩，咁佢就喺天度玩啦。 嗯，所以就系啊，即系树欲静而风不息啊。 系啊，咁啱嘅，呢个系 真系咁啱嘅。 我写嘅 系啦，我老顽童嚟嘅，所以我好 enjoy。 我知啊，我记得你开心嘅，系啊， 系啦， 开心好啦。 但 系 今日仲有啲开心嘢， 系 咪？ 系咪？ 男朋友啊，同男朋友关嘢呗。 我德国嘅男朋友咧， 哇！德国嘅男朋友即系香港， 香港都有，德国、法国都有， 系啦，英国又有。 英国嗰个分咗手啦。 北国嗰个咧， 嗰个未揾到啊！马爷，等你介 绍 下， 买海味嗰啲，唔系 北国 嘅 男朋友。旺角咧就卖波鞋。 耶！ Yeah, 你好多波鞋啦，你有冇着 沙头角？ 即你嗰边 沙头角卖咸鱼， 沙头角个村长个仔佢唔肯识我， 好嘢嚟啊！ 犀利啊！ 阿慧，咁点 啊？ 系啊，弊啦。 我要等阿瑞瑞客家婆嚟介绍我先啦。 马曼提啊， 德国男朋友， 男朋友叫咩名啊？德国男朋友叫咩名？ 阿 Mark 系啦 ，Mark 哥， 系 啊，佢有冇听噶？佢而家有冇听噶？ 佢啊，佢我要 translate 翻俾佢听啦。 你 translate 啊，你而家讲德文啦， 系德文， 系啊，祝佢生日快乐啊！ 啊吓，佢未生日，佢哋唔可以噶，佢哋呢鬼人 咧。你识唔识个德文噶？我想问。咁你同佢，你男女朋友，你梗要识讲啲噶啦，系嘛？ 我讲英文咯，德文好简单咯。我上次我哋聚会，我都有同阿悠悠讲几句德文嚟啊。 佢德文，我点知你系唔系啫？你讲咩都得啦，系咪先？我又唔识听。你话呢啲系德文咁样， 阿慧如你好求其啊！ 算啦， 我讲头先你哋都讲咗 good morning 啦， 系啦 ，morning 啦，咁就 kaput 啦 ，kaput 即系话够啦 ，kaput 够啦 ，kaput 吓系啦，咁就点 解你 学 呢啲嘢？ 系啦，我爱你咧，你呢啲你唔学嘅， 够啦！咩情况之下你会同佢讲够啦？ 同佢讲够啦， 系啊， 够啦！咁即系有阵时即系佢讲埋啲烂 get 啊，我唔想听啊，咁就话俾佢知，或者饮酒饮到够啦，即系话俾佢知， 唔好 再饮 啦， 系啦，因为佢哋啲德国人咧系唔识制止自己去停嘅，浪多不停咁饮嗰啲 shot 啊，嗰啲 shot 好细杯嘅 shot 啊， 系 咁不停咁饮，咁我就要同佢讲一个字就 kaput。 哦， 但佢哋都系唔会理你嘅，佢哋啲大男人 定系错噶呢句字，系叫饮多啲啊！你 系 咪搞错咗啊？ 跟住再怼，再怼多两杯， 咪咯。 所以咧 ，kaput 嘅意思系 饮就到我自己，我怼自己啦。佢就叫我 kaput， 我就唔识听啦。咁我就会有话 俾我想问咧，其实咧会唔会有啲文化嘅差异噶？佢中唔中意中国菜？你有冇煮嘢俾佢食噶？ 有，我有煮嘢俾佢食嘅，但系佢就唔中意饮汤，但 系 佢系中。 佢中意食中國菜係1002美，一個就係 spring roll 啦，一個就係嗰個 春卷啊， 爆撲 係咕嚕肉 啊，都係咕嚕骨啲咯，咕嚕骨 嚟啦， 外國人都做呢啲啊，酸酸甜甜啊。 咁蒸魚咧就一定嗰條魚係要冇 骨 骨 啦， 係啦，食蝦咧你 點啊？你起咗個骨先嚟要 蒸魚扭起佢咯。 唔中意有骨嘅魚會， 係啊，佢唔識食 嘅，好浪盡 嘅，唔識食嘅， 好蠢啊！我淨係用一個字，佢哋好蠢。 又唔好咁講， 蠢翻唔同啫， 德文點講啊？ 你知唔知食蟹啊都可以，嗰只蟹已經死咗，佢都可以俾個蟹鉗鉗親嘅。即 係 你諗唔到嘅， 係咁你要考慮下， 你教佢 啊， 係 啊， 係 OK 啊， 我冇得考慮啦，都十年啦，都應承咗。 我十年啊，哦， 咁咪好咯， 係啦， 因為啱啱喺舊年嘅聖誕啦，佢好鬼古古惑惑咁樣， 求婚 喺瑞士，係啦，喺瑞士就擺咗個求婚啦 party 啦，鬼鬼鼠鼠咁啦， 好浪漫啊！ 咁我其實推咗好多次噶啦，咁今次就冇得推啦，咁就應承咗啦。 今次你冇讲及 boot 啦，诶， 咪住，你如果系你应承咗嘅话，咁你就要嫁噶咯，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系啊，因为你求婚，定系应咗应承咗挨到， 几时行礼啊？ 未咁快，今年年尾啦，或者出年啦， 到时到时再打嚟点唱好 嘛？到时系咯， 系咯， 等我哋开 心 啦， 希望我打得到啦， 打到 嘅，你有办法嘅。咁你而家今日就唔系话即系祝佢生日快乐啦，就希望可以祝佢生意兴隆，去做 咩生意？ 做咩生意啊？可以介绍俾买嘢食啊呢啲。 卡啦， 哦 ，whisky 啦， 我唔好讲名，唔好讲名，系啦，唔好讲，系啦，知道， 好， 系啦，记噶啦，好，一于咁话，多谢 Yannis 嘅电话， 拜拜， 拜拜。 I feel it in my toes.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 grows. It's written on the wind, it's everywhere I go.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Whoa. You know I love you, I always will. My mind's made up by the way that I feel. There's no beginning, there'll be no end. 'Cause all my and I give mine to you. I need someone beside me in everything I do. Love Is All Around， 有呢首 Wet Wet Wet 歌曲，就十分钟到晏昼一点钟。电话里边有 时间， 阿 Ann 你好， 梁继章 喺度， 李丽蕊 你好， 马小强 到， 老师点名啊？阿靓妈， 因为我打过嚟噶啦，不过我上次咧就喺城门河。听唔到自己把声，我依家都听唔到嘅。其实 吓， 哦，点解嘅？ 解咁神秘。 听唔到自己把声，点解啊？ 我好中意你嘅强强。 系 阿锐锐，你唔好恰佢啦。 佢冇恰我， 佢成日笑你、耻笑你，我唔中意咯。 唔系，冇事冇事。 大家玩， 佢冇耻笑。 我知系玩啊，我都知系玩啊。阿梁继章，你讲网上情缘好好听啊，我好冧你啊。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咁啊 ，Ann， 你今日 系啊， 我把声系咪好难听啊？ 唔系， 点解咁讲？ 真系 唔会啊。有咩？ 我最主要讲一样嘢先啊 ，sorry 吓。下个月五号咧就系我个女生日。 哦。 我女兒叫周怡， 周怡好， 系周怡，周怡 知道， 系周怡。 咁你想同佢讲乜嘢？佢生日， 诶，喺屋企，我同佢冇嘢讲，佢阴公。 哦，系啊， 试下讲咯， 沟通唔到啊， 试下讲啦。 咁你而家试下讲咯，系啊，叫要听翻咯。 两母女， 其实讲真啦，我好爱佢。 嗯， 我唔识同人相处。 嗯。 我又好中意我老公，但系又系唔识讲。 咁你要讲先得噶喎，唔识讲都要讲噶喎。 我唔识讲啦，唔系好似你哋咁叻咯。 咁啊写啦，写俾佢啦，得唔得？ 写啊， 系啊。 我有试过用信息噶， 系 咯系咯。 唔紧要，但唔好放弃希望吓，继续吓，一样 而知噶啦，女女老公都知噶啦。 咁今日你其实系想同佢哋讲啲嘢，定系咩点唱啊？定点样边个？系咪台湾有个朋友啊？台湾地区 系啊系啊，我台湾个朋友咧就我以前喺旺角住，咁自己 book 场跳舞嘅，咁有几个台湾朋友咧就好好嘅，其中一个回流嗰个咧系我最挂住。亦都系最好最倾得埋嘅。咁佢啲台湾人我系好鍾意嘅，首先。 所以你就想点上 去好真啊。我成去台湾其实呢排我都想去台湾嘅。但係因为我身体麻麻地呀，唔够胆搭飛機住。 唔紧要，好返先囉，好嘛。朋友叫咩名啊？ 淑贞啊。 淑贞嘅，我知道你简直歌俾佢听喎，呢个歌。 系啊，我拣咗噶啦， 我知道，系啦， 知道， 好啦， 真系好多谢你， 多谢晒， 多谢，多谢。 Nung isilang kasamundong ito, naging tuwa ng magulang mo, at ang kamay nilang yung ilaw. At ang nanay at tatay mo'y di malaman ang gagawin, pinamustan pati pagtulog mo.Sa gabi nagpupuyat ang iyong nanay sa pagtimpla ng gatas mo. At sa umaga na may talong ka ng iyong amang tuwang-tuwa sa'yo. Ngayon nga ay malaki ka naNais mo'y maging malaya, di man sila payag, walang magagawa. Ikaw nga ay biglang nagbago, naging matigas ang iyong ulo, at ang payo nila'y sinuway mo. Di mo man langisip na ang kanilang ginagawa'y para sa'yo. Katang nais mo'y masunod ang layaw mo, di mo sila pinapansin. Nais 那个安放那个阿楼当然的睡那里高你高爱那路路什么什么必修阿当乌那梦你拉比丹安用一能路母路啊阿当他弄阿那不可那个干呀Ang iyong mga matay Biglang lumuha Nang di mo napapansin 好啦，接著我哋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就系阿伟嘅， 系啦，之前 你好啊， 好，伟仔， 你梁哥哥、李大姐、马大哥，你们三位好啊， 我好惊你咁样嘅address，唔知发生咩事， 哇，我 受唔起，受唔起，受唔起，受 唔 起， 唔系，我哋咁嘅年纪咧，系讲呢咁嘅说话咧，就比较比较。即係代表尊重。 你乜猛氣啊？ 兄台，你邊度發財啊？兄台， 起我大佬。 你哋三位咧，喺而家喺廣播界嚟講咧，真係合作得天衣無縫。 係嘅。 你哋講嘅嘢咧，每個人嘅講嘅嘢，每人收嘅嘢都銜接得到，所以聽到我咧就。 是不是很开心 神魂颠倒啊。 哇 现在打到啰啰乱今天就要打电话来啊。 啰啰乱 是啊啰啰乱啊颠倒很久了。 好乱啊。你继续招招都要乱啊。 讲少个事啊。我正重点是讲什么呢就讲啊梁大哥。 冇咁讲冇咁讲。 他当年呢就17年的时候。 17年 17年不是很久啫。 2017啊。1917啊。 哎呀，唔好意思啊，所以而家啲讲嘢咧就系边度及得你哋啊，即系所以自己 唔 系， 我明错 啊，我明啊，讲嘢 啊，我哋而家喺度认乜认物噶， 系啊， 系系， 但系对住呢三位讲嘢咧，已经惊噶，已经 你继续讲，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系啊，2017年嗰阵时咧，就阿梁大哥咧就写咗七点嘅嘢俾佢个仔， 哦，好咯，其实唔系啊，嗰系 2003年嘅啫， 2009年嘅嗰封。 系啦，我想然之，我平时我谂嘅嘢系谂边一方面咧，净系记得三点嘅啫。 多谢你先，不过时间有限，嗱，我哋得两分几钟啫，所以不如你快啲讲你嘅点唱，咁啊唔想嘥咗你嘅时间。 系啊，因为我仲要有一个代动。 嗯，点唱咧就我就点下关正杰嘅歌啦，任何首都得噶啦。 好， 我净系想讲阿梁大哥咧，当年嗰七点嘢咧，就系话提醒到我哋做人啊，各方面啊。好有即係好有嗰、那个。 你有冇跟足嚟做啊 冇啊。 冇 啊。因为我唔係小朋友啊。佢寫俾佢个小朋友当年个小朋友佢个小朋友好細个嘅啫。我已经大过咗啦已经系嗰个脑呢已经諗咗其他嘢啦。 知道。喂多谢。 多谢 喂。 多谢 喂。 多谢支持。 好啦。今日亦都系阿容生佢个仔啊四月六号容生个仔 Cyrus 生日。希望祝福佢。Happy birthday。 好。 喂真系果然系呢一首。因为佢系关正杰任何一首歌曲嘛， 几好啊！ 好嘢啊！ 万水千山中吧，结束今日礼拜嘅节目， 我哋 嘅 出发， 耶！ 快马加鞭， 拜拜！ 中华喜剧风急如花，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茄，独闯。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护路来下，曾想挚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朱颜，消逝烟雨间，凭谁忆？独闯高峰 互相依